我到咧，啲人更加快上到楼咧，1872311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房委会嘅委员柯创成啊，柯创成你好。 两位主持各位听众大家好， 柯创成你好喂。 柯创成啊，其实可唔可以先同听众咧都解释一下咧？其实而家嗰个拣楼嘅程序咧，到底系点样嘅？即系譬如有一位嘅公屋轮候者，佢被告知佢可以去拣楼啦，但系如果当佢发觉喂因为各种嘅原因，嗰一个编配单位咧佢唔接受啦，咁再放翻嗰一个单位出嚟再编配俾其他人，其实大概需时要几耐咧？个流程系点样？可唔可以同我哋介绍一下咧？ 其实我哋一般咧，如果申请轮候公屋嘅朋友咧，就分两部分啦，一部分就一般家庭，另外一部分咧就系计分制。咁以一般家庭为例咧，如果佢嘅编配 number 系到达嗰个调查阶段嘅话咧，房委会即系房署嘅同事咧，系会先同个嘅住户咧申请人咧就做一个核实。好啦，核实冇问题咧，就会交过去咧，就系俾配房组咧就进行配房嘅。咁通常喺呢个阶段入边咧，都要视乎翻个单位供应啦。咁但系我谂即系个零两个月系走唔甩嘅。咁然之后就当嗰个嘅居民接受到嗰个编配之后咧，基于唔同原因咧，有机会咧佢就会唔爱嘅。咁好啦，咁如果唔爱嘅话咧，咁佢就放弃咗一次嘅配房机会，跟住咧又会翻去咧，就系嗰个嘅编配机制入边咧，就再等第二次嘅。咁当中错配有好多原因嘅，有一部分就可能因为佢个区域唔啱啦，或者系因为佢一啲嘅医疗或者社会因素嘅理由咧，房署嘅同事咧系会再作出一啲调整嘅。咁但系整体咧，即系成个流程，如果你话要由第一次编配放弃到第二次嘅话咧，其实现阶段嗰个嘅供应嗰个情况咧，我谂咧系即系两三个月咧系走唔甩嘅呢个时间。 咁譬如头先亦都讲到啦，就係有一个人士佢获编配某个单位，咁然之后佢发觉唔合适佢就放弃咗啦，跟住再要编配俾另一位嘅人士去揀嗰栋楼嘅时候呢，其实大概嗰度嗰个行政流程要几耐左右啊？ 如果我哋一般喺地區接觸或者同啲申請人有溝通咧，其實一般咧兩到三個月咧，就可能係都係一個叫做頗為即係叫做通常嘅情況啦。咁呢個亦都好坦白嘅，就要視乎翻嗰個嘅單位嘅供應量係咪可以能夠滿足到嘅實際情況。因為你都即係掌握得到，如果冇一啲新嘅房屋發展，單靠我哋而家回收公屋啊，以至乎現時個公屋資源嚟講咧，其實呢個位咧係都需要一啲時間嘅。 柯創成，而家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嘅主席黄碧如佢就提议啦，就不如咧将个拣楼咧由三次变做两次啦。某程度上，你觉得呢个会唔会可以缩减到，即系令到有一啲嘅人士可以更快地去拣到楼，从而系减低咗中间嗰两到三个月嘅等候嘅时间咧？ 按道理嚟睇咧，我哋应该就持开放态度嘅，因为任何嘅检讨咧，我都觉得系需要适时与时并进去做嘅。咁如果我哋摆在眼前听我哋资助小组主席嗰即系建议咧，其实某程度上佢个编配次数越少咧，就等候期咧其实可以缩短嘅。咁但系其实而家现时我自己掌握一下咧，其实计算个轮候期咧，都是以首次編配作為計算的，所以理論上是不應該影響整體的編配時間或者輪候時間的。但是實際擺在眼前，我就會見到是可以減省了很多行政時間和開支，這個其實基本上都是一個可考慮的建議。不過我覺得如果在考慮的建議的同時，我們必須就要看埋我們其他不同的一些的公屋申請的情況的，包括如果大家熟悉嘅话咧，而家我哋现时申请公屋咧，喺申请嘅时候咧，佢有四大区嘅选择嘅，包括系九龙啦，包埋香港啦，扩展市区啦，新界区啦，同埋离岛嘅。如果我哋以往见到嘅情况咧，出现错配咧，好多时咧都系呢四大区入边有部分嘅居民可能唔合佢心水。譬如我哋系咪可以将而呢四大区可以扩展到六大区咧？譬如将新界变为北区同埋大埔，以及屯门及元朗呢两个区咧，咁其实呢个就相对咧系将新界呢一个咁大嘅范围入边咧，可以减少呢个嘅错配机会，或者咧亦都可以让我哋嘅流程咧系可以加快嘅。咁我谂其实就任何嘅即系方法都系有短中长嘅目标啦。咁但我谂最长远嘅目标都系正如教授头先所讲，阿燕婷你所讲，我哋点样能够咧真系觅更加多嘅土地咧？我哋更加要加快个建屋流程，或者我哋要更加用一啲叫做譬如私人参建，或者 係一啲所謂新嘅建築法去滿足而家個實際需要呢，我諗呢個呢就反而呢係嚟得更實際囉。 嗯，我都好赞同啊柯創盛你个即系一个谂法。不过假如将嗰、那个即系拣楼咧由三次变两次咧，系咪都会使到大家会聚焦一啲？而相如果配合咗头先你所讲咧，将我哋啲分区咧更加所谓叫精准去拣啦，就唔会就为咗即系有得去拣就试第一次咁样嘅情况咧。 其实我相信咧，好多申请公屋轮候嘅朋友咧，都系期望尽快系编配到上楼。我谂呢个喺我哋地区入边嘅接触咧，其实大部分九成九咧都系想去轮到、配到、安居乐业，呢个系一个好终极嘅目标嚟嘅。咁大家摆在眼前就系话，可能喺嗰个叫做区域啊，以至乎到啲个别原因嘅情况之下咧，就会出现咗头先所讲错配啦。咁我认为其实呢一样嘢真系可能要我哋要全面睇一睇，究竟我哋而家喺区域系唔系更加精准呢？因为我相信教授都记得当年房委会嘅年代咧，其实喺彩好早之前咧，都唔系得呢四大区嘅，呢四大区都系经过检讨，然之后就再将佢综合。咁但系时移世易啦，因为你见到而家我哋好多嘅新市镇发展，以至乎到咧我哋新界嘅啲发展咧，其实当中都有唔同嘅一啲嘅发展区嘅。咁我哋系咪都可以又睇睇呢一个时候系咪都可以让我哋嗰个编配更加人性化，更加令到同事可以减省多啲行政程序咧，从而加快个编配咧？我觉得呢个值得去谂嘅。 系啊， 不过我创成都想问，即系如果将嗰个区域咧再拆细，譬如市区咁样咧，而家就包咗港岛同九龙噶啦，咁如果我哋将佢拆细，就去拣港岛或者去拣九龙。咁但系大家都知道咧，譬如而家嗰个公屋嘅单位供应咧，可能真系系属于即系新界区或者系扩展市区咧，佢个供应会比较多噶嘛。咁某程度上咧，就变相如果佢真系系想拣，即系拆到咁细，指定系要港岛或者系九龙区嘅公屋咧，其实佢个等候时间就会系更加耐噶啦，会唔会啊？ 我自己就唔期望咧，将九龙包括港岛咧呢一个区咧去将佢拆细嘅，因为摆在眼前，其实大家知道而家市区嘅供应咧都系紧张嘅。反而我自己聚焦睇咧，头先所建议咧就系新界区将佢拆细嘅原因咧，就系我见到喺未来嘅即系嘅时间咧，其实我哋新界区都有好多唔同嘅公屋咧嘅发展系落成嘅。咁其实呢一个都系一个公开资料，市民可以睇到嘅。咁反而我觉得就喺我哋实际工作操作上面。我哋发觉如果将新界区可以划分到头先我建议嘅譬如係将嗰个叫做北区同埋大埔摆一个区啦，另外屯门同埋元朗呢摆一个区嘅话呢，其实係更切合呢我哋而家整个係房屋发展嘅分布啦。咁而港岛同埋九龙呢，我觉得现阶段其实你点样拆都好呢，其实基本上就正如燕平所讲啦，反而可能就弄口反绝，就会令到我哋嗰个嘅编配时间更加长。咁我覺得呢點呢，如果既然我哋小組主席係提出話將個編配嘅次數有所縮減嘅話呢，我覺得我哋係咪應該同步呢去檢視埋而家我哋嗰個發展個聚焦喺邊個位呢？我覺得係一個合適嘅時間啦。 係啦，因為你所分析嘅呢亦都係跟住我哋都係即係大家都知道我哋香港嘅發展呢，原有嘅市區地方呢就越嚟越即係買少見少㗎啦。咁喺又叫新界呢，都唔係淨係單係即係一個籠統嘅地區啦。咁亦都個地域方面呢，都基於嗰個基建呢，都係有一個咁嘅分布呢。我覺得你嘅建議呢一個呢，都係好即係幫助到日後呢更加聚焦去選擇。咁呢個都其實係好嘅建議呢，即係處方或者呢去都再作一個考慮咁樣。 嗯。 都想請教你呢，因為我都離開咗房委會都好幾年啦。你覺得而家即係跟住我哋下一步嘅工作，點樣可以即係增加嗰個供應量呢一方面，咁亦都配合埋相關嘅行政程序呢，先至可以加快我哋呢一個公屋嘅即係流轉安排呢？即係。 是教授啊，其实我自己睇呢，我哋应该从两方面嘅。从政策层面呢，我觉得特区政府应该视公屋三年上楼呢为自己嘅政策目标，而唔系房委会呢作为机构目标嘅。因为摆在眼前呢，如果我哋作为政府，新一届政府唔将呢一个三年上楼作为一个政策目标嘅话呢，系好难推动其他政策局呢大家都去完成呢一个任务嘅。 第二個咧，就我覺得政府都應該咧係修訂咧係長遠房屋策略。 嗱，並且唔好意思啊，柯仲成，因為咧就嚟五點半新聞，五點半新聞睇下可唔可以同你繼續傾多一陣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包括332宗直接经核酸检测阳性，和342宗经快测情报再经核酸检测确定的阳性个案。新增個案包括73宗輸入個案，有38宗在機場檢測發現，28宗在檢疫酒店找到，以及7宗屬檢疫7日後的個案。另外，醫管局情報多1宗死亡個案，第五波疫情至今有9177人離世。政府下午五點起分別將藍田村藍輝樓和將軍澳裕明苑裕昌閣圍封強檢，要求受檢人士在今晚11點前接受檢測。政府目標在明天上午大約10點或11點完成行動。任何在今月3日至今日期間曾經身處藍輝樓或裕昌閣超過2小時的人士，必須在本周六或之前接受強制檢測。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為觀塘綜合發展項目暨公務員學院主持動土典禮。她致辭時說，今年是她在政府工作第42年，為香港建設一所讓公務員有歸屬感的學院，一直是她的夢想。在結束公務生涯前不足一個月的今日主持公務員學院的動土儀式，感到非常興奮，又期望四五年之後能夠以退休公務員身份到學院，和後輩交流管治體會和服務社會的心路歷程。林鄭月娥說，2017年的施政報告已經提出設立公務員學院，他又說各自為政欠缺合作是不少人對政府部門的舊病，公務員學院需要透過學習、培訓、交流，增強公務員對政府的歸屬感和自豪感，建立全政府的工作態度。他希望通過學院的培訓，增強公務員的國家觀念和國安意識。立法會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草案，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歡迎，形容是加強僱員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碑。她感謝勞資雙方多年來為謀求共識付出的努力。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志光說，由通過到實施條例之前仍然有很多工作要做，包括計劃在下個立法年度推動的另一法例，推行協助雇主儲蓄以支付遣散費和長期服務金的專項戶口計劃，以及設立資訊系統為雇主提供25年的政府資助，同時要做好廣泛宣傳教育工作，協助全港雇主了解日後的安排。他說相信下屆政府會審時度勢，今日當局要做的是令法例在2025年能夠實施。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多云，有骤雨和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听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晚上七点。现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在西貢北潭路的封路，今受到較早前山泥傾瀉影響，北潭路近住北潭坳來回方向的全線仍然是封閉，九巴路線94號是需要改道行駛。咁因應封路咧，運輸署安排了緊急渡輪服務，由馬料水碼頭開出往黃石碼頭噶。咁時間會是稍後下午嘅6:30同埋7:30。咁而聽朝咧，亦都會有緊急渡輪由黃石碼頭前往馬料水碼頭，開出嘅時間就係聽日嘅6:45同埋早上嘅7:15。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百德新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馬會大樓對開，紅隧九龍入口現在只是車龍排到理工灣位。另外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就比較車多，車龍排到模糊街。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近東港中心，獅隧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的車龍排到近油站，龍翔道西行近獅隧一段的龍尾在蒲崗村道，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干诺道中天桥去西环方向近顺德中心一段挤塞，车龙排到近大会堂。九龙方面，观塘道去荃湾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车多，龙尾德宝花园。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住一段桥面车多繁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就在果栏。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同埋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立法会大会咧审议取消强积金对冲呢个安排，工联会立法会议员梁子颖 纠正翻，令到香港嘅打工仔咧未来嗰个退休保障真系落实，雇主雇员亦需要供款，令到个制度更加健全。 自由党主席邵家辉， 疫情嘅情况啦，有好多商界都系面临结业同结嘅考虑，咁系咪一个合适嘅时间咧？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8:00，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蓝田村蓝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我哋喺度討論緊咧係前兩日啦，就係房委會嘅資助房屋小組嘅主席咧黃碧如，佢就提咗個建議啦，就係將公屋申請者嘅揀樓嘅機會咧由3次變為2次嘅。咁啊，大家點睇呢個建議咧？可唔可以有助啊？係早啲可以編配到單位咧，減省中間嘅一啲嘅行政嘅程序咧？電話號碼1872311，可以打電話嚟同我哋傾傾。喺5:30新聞之前。我哋同房委会嘅委员柯创成倾紧嘅，请翻佢出嚟。柯创成你好， 你好陈燕平，你好。 系嗱，你头先咧就讲到有两点啦。第一点咧，你又觉得应该将3年上楼咧视之为成一个嘅政策目标，而唔系净系房屋署或者房委会自己嘅目标啦。咁第二个，你就觉得咧系长远房屋策略系应该需要修订嘅，修订边部分呢？ 長遠房屋策略咧，如果大家知道嘅話咧，喺董建華先生做特首嘅年代咧，其實係寫咗落去咧，係3年上樓呢個目標咧，係同嗰個叫做政策目標係掛上嚟嘅。咁我覺得其實我哋而家睇翻，既然政府都提出咗喺未來10年咧，佢揾到一啲唔同嘅一啲嘅公屋發展嘅即係項目嘅話咧，係咪都應該藉呢個機會咧，可以修訂長遠房屋策略咧，將公屋3年上樓呢個嘅政策目標咧擺落去？呢個好處係咩咧？就好。处能够令到咧，喺处入边咧，大家同时都以呢一个嘅作为终极目标去追求唔同嘅土地啊，或者加快嗰个建屋流程。喺大政府咧，即系喺房委会以外咧，其实特区政府咧更加可以咧视呢个咧作为佢一个叫做首要嘅任务咧，可以达到呢一个方向。 咁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三年上樓同呢個政策目標咧可以掛鈎嘅話咧，亦都規劃有都足夠嘅土地咧，佢可以預留一啲嘅財務資源。咁相對嚟講咧，其實就可以做得到咧。我哋可能要做約莫係大概係維持五六年咧，咁就可以真係能夠維持翻三年上樓目標。呢個亦都係普羅市民嘅期盼啦。 咁呢個係好目標啦。咁你覺得要推動佢咧，一啲重要嘅工作啊，或者跨局嘅一啲合作，应该要点样呢？ 其实我觉得喺操作层面入边咧，我较早前嘅发言咧，都有几个建议系俾咗房委会、俾咗房署或者运房局嘅考虑嘅。第一个咧，我觉得我哋就要重推咧私人参建计划，直接由政府或者地政总署咧通过招标批出啲用地咧，系俾私人建筑商。並且按照房委會的一個規劃和要求呢，是以私人樓的程序去建屋，也都經過屋宇署的正常審批和驗收樓宇之後呢，令到我們可以縮短那個的建屋時間。私人參建計劃其實過往的好處呢，我們會看到呢，其實由它的開始做到完成攞到入伙紙咧，其實約莫佢哋係唔使四年咧就可以完成嘅。呢個相對嚟講係可以透過市場力量咧，係令到我哋建屋嗰個嘅時間咧係更聚焦、更精準嘅。第二個咧，我就覺得房委會嘅承建商咧，亦都可以透過另外一個渠道咧，係分拆而家現有嘅唔同嘅合約。一嚟你明白到，其實而家就透過土木工程拓展署咧，去幫我哋做一啲土地平整。 係 做完土地平整之後，就交俾房委會嘅同事去做地基，咁然之後做設計啊，做興建。其實呢度咧，因為部門嘅唔同嘅一啲叫做一啲實際操作咧，總係會有啲時間嘅落差嘅。咁呢個我哋係咪可以透過我哋自己一站式去做呢样嘢，加快个交接时间咧，喺工序上面更灵活咧，呢个就第二个谂法。第三个谂法咧，我觉得我哋可以即系将一啲部分可以多期嘅发展，因为后任特首李家超都讲咗，佢系希望能够提早一啲编配俾一啲居民可以入去住住先。咁啊，擺在眼前。頭先教授喺之前都講咗，佢話我哋係咪應該要將一啲基礎建設、交通啊、社福設施咧，都能夠做好佢。咁如果我哋能夠將呢個私人參建擺落去嘅話咧，其實都係有利咧呢方面咧分唔同期數入伙咧，從而令到我哋嗰個編配時間咧可以更加係可以叫做快啲啦。咁另外一點，我覺得咧，我哋都要即係尊重業界，聽業界嘅意見咧，盡量透過而家現時新嘅建屋技術，特別係組裝合成建屋法，其實建築署咧已經係用緊呢個方法咧，去興建啲唔同嘅啲發展，譬如我哋將軍澳百勝閣嗰個嘅紀律部隊宿舍咧，都用呢個方法嘅。我覺得透過呢個壓縮時間嘅話咧，其實會令到我哋嗰、那個即係建屋方法，由而家我哋原本嘅裝嵌式。就用组装合成咧，系可以咧，约莫系快9至18个月嘅。咁 即系多管齐下咧，我哋大家都知系能够可以促进呢一方面嗰个供应，同埋呢一个俾多啲快啲加速嘅单位俾居民有选择啦，吓。 系啊，仲有一点就个地积比，教授，我觉得咧，我哋都要透过城规会申请咧，提高个地积比咧，放宽个高度限制咧，以能够做到地尽其用。 我都赞成一啲咧，喺交通咧比较即系成熟或者咧一啲枢纽嘅地方咧，可以提高嗰个地积比啦，咁啊可以善用我哋嗰个即系公共交通咧带嚟嗰个好处嘅。 好啊，唔该晒你啊，柯颂成倾到呢一度啊，柯颂成咧系房委会嘅委员嚟嘅，电话号码18723111，有位听众咧，麦先生啊，麦生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麦生， 有人提出咧拣楼次数改为两次咧， 系 我原则上唔会反对嘅，但系问题咧，我睇到佢个焦点咧就话，佢根本纯粹系减省行政时间啫。既然系咁，不如简单啲啦，一次过我俾三间你，即系一次过抽三次俾你，咁你变咗你揸住三间就你自己决定，一就一，一就二，一就三，就变咗行政上嘅时间嚟讲就悭好多啦，唔使你又等，房屋署啲人又要再做嘢，就要信来信往咁样。一次過你攞到三間，你咪決定要 A 定 B、A、B、C 是哪一個咯？咁我諗對大家都好，因為最終目的就係減省咗行政時間。至於你有幾多樓揀，根本就睇你有冇樓供應啫嘛。嗱，咁仲有一樣我補充翻少少嘅就話，當你提供三間樓嗰時候，千祈真係要考慮嘅程式啦，就話你唔好抽三間一樣嘅俾人揀，即係冇得揀。咁所以呢樣嘢咧，希望大家喺呢個角度去探討一下。 變咗就可以幫手慳翻好多好多行政時間，尤其幫到公署啲同事，呢樣嘢真係最緊要。 好多謝你，麥先生。不過我都補充一個資料咧，就係、根據咧另一位嘅房委委員啦，公屋聯會嘅總幹事招國偉，佢就話咧，即係根據佢所睇到嘅一啲嘅數據啊，其實咧真係用盡三次編配機會嘅公屋户咧，唔係好多嘅啫。即係根據佢所引述嘅一啲嘅資料同埋數據啦，咁佢就話，即係2013年嘅數據就反映咧，大概48%嘅公屋申請者咧係喺首次配屋嘅時候咧，就會接受咧係房署提供嘅單位嘅。咁只係得咧係15%嘅申請者咧係會用盡咧三次嘅配屋機會嘅啫。有蔡女士啊，你好，蔡女士你好， 係主持人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係有咩睇法啦？ 74至75今年是75了、就我已经申请了三次那个、申请了三年了都未有得给我上楼，即是我想问下政府几时才可以给得我揀楼呢，因为我你而家那些租屋那么贵，我而家租一个房都成2000-3000元，那你虽然是有那个租屋的津贴给我，但是都不够啦，啱唔啱先啊？ 蔡女士，你系一个人申请啊，定系同家人一起申请噶？ 我自己申请咯。 哦，即系单人、长者单身系咪？ 系啊系啊。 但系都等咗三年。 三年啦，三年零两个月啦，四月份递表到而家，依家六月份咯噶，系咪先？ 我想问你有冇去选择咧，系边个区域噶？ 我就想选择市区咯，因为我哋长者买餸又方便啲啦，而且呢而家想呢我哋喺嗰度市区咁多人都熟咗啦，住咗咁耐啦，咁如果我係点样讲老人痴呆呀，咁人哋知道我係嗰度个，咁佢都会日带我翻上去楼啦，啱唔啱先？即係我哋好多好多朋友喺呢度，好多人喺个市区住咗嘛。所以我就是想话有呢就分配俾我翻去市区咯，等我早啲上楼咯，唔该你主持咯。 好多谢晒啊蔡女士嘅电话，就係反映咗佢自己嘅轮候情况啦。不过林文峰，如果我哋睇返呢个资料数据啦，直到喺今年嘅三月底呢，长者一人申请者嘅平均轮候时间呢都要去到4.1年。 係啊，所以头先我都想问一问佢个个案呢会唔会就係仲係单身呢一个队呢嘅情況，咁啊加埋，如果仲係想申請係喺呢個市區咧，其實咧就個供應量真係少啊，咁啊，但蔡女士都要考慮下呢個問題啦嚇。 英式英語一分鐘 with 蕭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hello, it's Uncle Seo Ken. 又到蕭叔叔解答聽眾問題嘅時間啦。有聽眾問蕭叔叔 ，The last say, L-A-S-T-S-A-Y， 最後嗰句説話，即係兩個人鬧交咧，邊個拗到最後都仲講緊嗰個就為之贏啦。有人覺得，咁嗰個 last say, L-A-S-T 同埋楞埋去後面個 S-A-Y 嗰個 last。say 我哋嗰个 st 同埋嗰个 s 加埋，我哋一齐点样读咧？个 t 音需唔需要读咧？一个比较复杂嘅问题嚟嘅。先听萧叔叔读一次 ，the last say，the last say，last say。答案咧个 t 音系要读嘅，但系就唔需要咧读成 last 再 say， 唔系咁样，唔好有个停顿喺度，而系咧 last say。S 音咧，其实咧系咁样嘅。T 音咧，只系咧轻轻将条脷尖放上去掂一掂，顶停咗嗰度空气嘅流动。听住，呢个咧就系我哋嘅 T 音啦。跟住我哋条脷再轻轻由上面顶停咗个位置，跟住咧我哋放翻落去头先 S 音嗰个罅仔嗰个位咧，咁就系 last say last say。Last say, last say, and that is how you pronounce S-T-S. 俾多个例子大家，譬如我话 list, L-I-S-T, 一个列表啦 ，list of something。如果我系一个众数嘅时候咧，一 一扎 list 咧，我就会 lists。I have two lists here. Lists, lists, lists. 咁呢个咧就系 STS 嘅读法，希望解答到听众嘅问题。Bye by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小叔叔。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一八七二三一一，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林雲峰，其實黃碧如咧早兩日咧嘅仲有另一個建議咧，就係、是、俾一啲住喺不適切居所嘅公屋申請者咧，比較嗰啲本來已經係住喺公屋嘅申請者有更高獲編配單位嘅機會。你又覺得即係喺行政上面，其實可唔可以處理到咧？即係劏房就可以俾另一條隊，令到佢可以更高嘅機會可以編配到間屋？你覺得？ 咁都要做一啲功夫咧，能够登记啦，同埋咧即系知道嗰个即系迫切性啦。咁呢方面即系相信都系呼应一啲社会上嘅近年对于即系劏房户嘅情况咧嘅关心咁样。不过我好似又听到有另外一啲朋友咧，又会唔会咁样咧，就会对另外嘅轮候居民有一啲唔公平？咁呢个系咪都要再作一个即系？檢視一下係咪嗰個急切性，同埋其他嘅居民嘅居住啊、生活環境啊、狀況係咪又冇咁急切性呢？ 嗯，嗱，電話旁邊咧，我哋又請嚟啦，就係葵涌劏房居民大聯盟嘅成員吳坤廉嘅。吳坤廉你好。 吴坤廉，你好， 主持。 不如先讲讲就系对于阿黄碧如呢一个嘅建议啊，你哋自己点睇啦？不适切居所应该都系指紧一啲劏房户啦，咁样吓，即系排另一条队，有更高编配单获配单位嘅机会，你觉得得唔得咧？ 系，就系咁，好坦白讲，作为一个即系关注劏房街坊嘅团体咧，咁我哋嘅对象都系好多系劏房街坊啦。其实出咗呢个新闻之后咧，我哋都即刻同啲街坊都有倾咁。即係你問翻劏房街坊，佢哋一定唔會反對嘅，係咪？你快啲派樓俾我，係咪？但係其實街坊自己都好清楚，就係想了解嗰、那個即係好啦，派快啲俾不適切居所，包括可能劏房啦、工廈住户啊、或者天台前建單位等等嘅一啲街坊咧，其實實際個操作係咪可行咧？因為好似頭先主持都有講到，咁即係不適切居所，即係正路就好似諗劏房啦。但係其實點樣界定劏房？點樣劃條線？其實依家政府係冇依個劏房登記嘅一個動作噶嘛。系啦，咁究竟点样去界定嗰个单位是否不适居所、是否劏房咧？咁呢个可能就要即系、就是、政府进一步有啲资料咧，先至可以判断到究竟个可行性啦。其次就系讲紧嗰个即系究竟佢依家劏房派咗之后，会唔会有啲人觉得可能唔公平，定系两条队咧？咁会唔会亦都调翻转话啊？有可能会如果佢个处理方法不恰当，或者系会唔会可能系划咗条线，几时之前住喺劏房先系计嘅，定系唔系嘅？你逢亲住喺劏房嘅？就可以排另一條隊，咁其實係咪會調翻轉增加咗劏房街坊嗰、那個即係佢哋入住劏房嗰個動機定點咧？咁呢個我估劏房街坊咧，其實佢覺得呢個措施對佢哋一定係好事嚟嘅，但係一諗到個操作性咧，其實都好多疑問，普遍街坊都諗到個操作係點樣，係好可能好多疑問咯。咁呢個真係要政府相關部門去釐清多啲。 係啊，假如譬如話佢話啊，我會有一條隊咧係俾劏房啦，但係佢究竟係俾幾多個單位俾劏房咧？你排咗嗰條隊之後咧，原來佢俾到嗰個數目唔係真係咁多嘅，嗰邊塞車，咁你又翻唔翻到另外嗰邊隊咧？咁呢都係一啲問題咧，值得去再探討嘅喎，係咪？ 係啊，其實劏房住户依家根據政府嘅數字係有21万人住緊喺劏房喎，即係我用住户去計都12万個住户，12万個劏房住户啦。咁依個數字可能有部分係喺依家名單入面啦，咁但係佢點樣去究竟個好似啱啱主持所講個數目究竟係咪可以應付到呢？同埋佢點樣界定嗰、那個依、這個的確係一個大問題，係啦。咁但係你問劏房街坊呢，一定唔會反對呢件事，係啦。 其实吴坤廉话，而家咧房委会系有特快编配计划噶啦，咁啊主要系将一啲唔系太受欢迎嘅公屋单位咧就编配出嚟啦，可能个位置唔系太好啊，又或者系邻近一啲垃圾房啊等等。其实你哋即系跟咗呢个房屋政策咁耐啦，你哋觉得咧有冇机会譬如而家有一啲嘅建议就话咧 推出更加多嘅特快編配計劃，將啲唔受歡迎嘅公屋單位咧加快編配俾一啲唔介意嘅市民去選擇，同埋亦都係可能係考慮咧將一啲極唔受歡迎嘅公屋單位咧，如果係連續十次編配咧都冇人揀佢嘅時候咧，就將佢轉為中轉屋咁樣。你哋覺得呢個咁嘅建議有得唔得咧？ 係，首先佢話增加呢個不受歡迎單位嗰、那個我哋都想了解一下佢點樣增加，因為不受歡迎單位正常就係派咗兩次三次，據我了解啦，派咗兩次三次冇人要，或者可能有頭先講空宅啊，或者對住垃圾房啊，或者俾人追數啊之類嘅一啲單位咧，就會排呢條隊。而呢條隊咧，其實本身咧都係按住嗰個公屋輪候冊入邊輪得快啲嘅住户咧嘅申請人咧，係會先揀嘅。咁所以你話會唔會增快到呢？咁其實原本呢扎單位其實本身亦都喺嗰個閒置單位入面嘅，所以其實實際個供應係冇增加到，不過係可能係減產咗某一啲行政程序。咁我哋一定唔反對嘅，但係爭在就係佢點樣增加到呢個數目呢？即係你點樣增加到不受歡迎嘅單位呢？因為呢啲單位本身已經喺嗰個總單位數目入面嘅。咁其次你話如果你排咗十次都冇人要嘅，咁會轉做中轉單位。呢個其實正正就係之前某一個團體安置政策連線咧，其實佢哋做咗個調查，上兩個禮拜到，咁咧其實都係講緊全港其實閒置咗一至兩年嘅單位咧，係嘅公屋單位三四十年樓齡到嘅，都有800個。其實呢啲單位正正就係以往喺行政程序上面係花咗好多時間，可能去流轉去翻新咧，令到滯後咗嘅一啲閒置單位係嘥咗啲資源。所以其實翻去之前，即係今次呢、這個即係房委會講呢個建議咧，其實調翻轉唔係派樓兩次定係三次嗰個因素，亦都未必係講緊頭先講緊特快編配公屋個問題，而係喺當中嘅行政程序點樣去減產。其實以往派樓與派樓之間咧，即係可能第一次選擇到第二次選擇中間咧，有時係隔咗一段頗長時間，可能等兩三個月等等。咁其實政府可以房委會可以公布翻啲等候時間嘅平均數嘅，即係等公眾知道咯。咁其實如果佢縮短到呢啲時間咧，派三次同兩次根本就唔大關係，係啦。咁所以反而係呢啲行政程序當中嘅所花嘅時間。 但係如果當三次嘅揀樓嘅機會咧變咗做兩次嘅時候咧，其實亦都某程度上係可以進一步減省嗰個嘅行政嘅時間啊嘛，同埋亦都會唔會係起到一個作用，就係釋放一個比較清晰嘅信息咧，俾啲即係輪候緊嘅市民知道，即係如果佢譬如第二次嘅編配佢都唔揀嘅話咧，佢就可能真係會錯失咗即係成個機會噶咯。 係，其實咧，我估今朝都我見到即係都跟緊呢啲回應上咧，我見到都有團體去回應咧。其實實際去到第三次先揀屋嘅咧，其實係大概一成度嘅，即係呢個數目其實絕對唔係一個大嘅數目啦。反而以往咧，其實出現個狀況係點咧？就係佢派屋嗰個質量，那個質量唔係個單位好唔好啊，而係佢究竟有冇將最合適嘅地區嘅單位咧配翻俾合適嘅人。我舉一個例子啊，就係咧以往我哋有個住户可能佢係派等緊市區嘅。系啦，佢就住緊喺可能大角咀，跟住咧佢派咗三次樓都係派去柴灣，系啦。咁你想象下，其實如果佢係一個柴灣嘅輪候街坊或者東區街坊咧，佢係派柴灣咧，佢第一次就要咗噶 咯。係啦，係啦，即係錯配嘅問題啦，真係 嚇。係啦，個錯配啊，其實啲單位係撈到亂曬，但係你揾一個大角咀，甚至可能係住緊其他區嘅地方，你派去柴灣咧，佢就對嚟講，佢要離開原本嘅社區啊。小朋友轉校等等好多考慮咧，變咗佢就會有猶豫咯。 所以頭先我哋同另外嘅嘉賓講咧，嗰、那個分區咧係咪咧都要再作一個咧去調校啊？有啲嘢想請教你，喺你哋所理解咧，劏房户佢哋當中啊，近年啊，即係上到樓嘅情況係如何咧？佢哋又配唔配到佢哋想去嘅地方咧？ 我估唔單止係劏房户嘅，我估一般申請人都係啦。不過劏房户就近年多啲人關心。其實好多時咧派樓咧。坦白講啊，雖然即係房委會係話係一個抽叫做咩啊 random 嘅一個隨機嘅一個形式啦，係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時我哋見到前線上面見到啲街坊派咧，第一次咧通常都係舊樓或者一啲偏遠地區，係啦，即係可能冇咁受歡迎。譬如舉例派咗東涌，因為東涌都係擴展市區嚟嘅，大佬，即係如果我揀擴展市區咧。其實東涌都係一個選項，但原來佢想象嘅擴展市區可能係葵青啊，可能係一啲可能沙田區呢啲咁啊。 咁變咗又遠離咗個社區啦。所以個劃區係的確好似主持講係太闊啦咁樣。咁所以好多時咧，第一次選項咧，點解會唔係咁？有時會出現咗啲人唔揀咧，就因為佢好多時都係派咗一啲好舊嘅樓，或者係一個偏離原本個區嘅一個社區。系啦，咁就去试个街坊会唔会要咗呢个单位先咧？咁样系啦。 好啊，吴君廉同你倾到呢一度啊。吴君廉咧系葵涌劏房居民大联盟嘅成员。跟住我哋有六点前嘅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喺西贡嘅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北潭坳嘅来回方向全线仍然系封闭，九巴路线94号系需要改道行驶。咁运输署系安排咗紧急渡轮服务咧，稍后由下午6:30同埋7:30咧会由马料水码头开往黄石码头。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都去到近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嘅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学园街。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狮隧去沙田方向咧，管道内架早前曾经有意外，虽然清咗场，九龙入口交通仍然系非常繁忙。窝打老道去狮隧嘅车龙排到近界限街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0.67 英镑对美元 1.254 欧元对美元 1.072 澳元对美元 0.719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46 港金报17,300元，比上日收市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卖出价1,849.9美元，港汇指数99.2升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同你报告一啲路面嘅特别状况啦。喺九龙牛头角道近住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去观塘方向嘅龙尾排到启祥道天桥近德福花园。另外，元朗嘅朗平路有紧急维修，去朗天路方向近住朗平村锦平路嘅全线暂时封闭。福喜街去宏乐街方向跟住朗平路挤塞，龙尾就去到横洲福庆村。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去到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嘅龙尾喺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慢线落湾仔啦，七龙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去到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的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接近东港中心；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去到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怡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喺翠屏南村对开。路面情况，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嘅车龙排到接近美林村。屯门公路元朗方向近住新墟一段嘅龙尾啦，去到安定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疫情反复。快啲打第三针新冠疫苗啦！ 接种疫苗后，体内嘅抗体水平会随时间下降。接种第三针可以提供额外保护，有效抵御新冠病毒。 最重要系能够减低患重症同死亡嘅风险。 变种病毒嘅传染性极高，如果仲未打第一同第二针疫苗，要尽快打啦！仲要按时打埋第三针，保护自己同身边嘅人。 增强保护，打齐三针。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咧喺下个月二号向公众开放。西九文化管理局行政总裁冯正淑仪， 我哋都好兴奋，密锣紧鼓做紧呢个准备。北京嗰啲文物咧系陆续嚟紧香港，我哋而家系拆展装上去嗰啲展柜嘅工作，时间都好紧迫。不过应该有信心，七月二号咧可以向公众开放。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们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以下是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蓝田村蓝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晚上的6:40，继续回来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林云峰啊，这段时间不如我们又讲另一个的民生的议题，就是有关于店铺阻街。其实周不时都有些居民可能会投诉的，就是有一些街铺他们将他们的货物，又或者是将他们剩完货的那些譬如纸皮箱啊等等那些就摆出路边，令到个行人路，即香港行人路本身已經不太窄了，就更加狹窄了。其實呢，關於這些阻街的問題呢，一路以來就都牽涉到好幾個部門的，包括了食環署、警方、地政總署和屋宇署的，因為都要看看呢究竟那條街呢是在哪一個區域，然後才決定到底是哪一個的管轄的範疇的。但是呢，食環署呢始終就是一個主要的负责的部门，因为他们自己本身的工作就是要做环境卫生的事嘛，所以他们都说是会优先处理妨碍街道清扫工作的物品，一些的违例的贩卖，或者是一些食肆非法扩展营业范围，就是将台摆出去这样。咁其實咧，佢哋原來喺舊年嘅年底咧，就開展咗一個試驗計劃，就係同警方咧做咗一個嘅聯合行動。嗱，個聯合行動其實係點樣嘅咧？就係由食環署咧去調派人手啦，同埋提供物流支援，就將一啲佢哋發覺係阻街嘅貨物啦，清掃咗之後咧，就擺喺指定嘅存放處，同埋咧要處理埋咧相關嘅認領程序，咁同埋要睇下咧視乎嗰個證據啦，睇下係咪要向擁有人提出檢控嘅。咁但係咧，如果嗰個認領嘅期限過後咧，無人認領，咁又點咧？就由警方咧根據咧相關嘅條例咧，向法庭咧申請沒收咧呢一啲嘅貨物啦，或者係貨品啦。佢哋呢個聯合行動咧，就係喺2021年嘅9月底咧，去到10月初咧，分別喺觀塘啦、九龍城啦同埋荃灣咧呢三個地區咧做咗一個嘅試驗計劃嘅。咁其實佢哋近來亦都做咗一啲嘅 汇报翻佢哋嘅成绩啦。咁佢哋就认为咧，即系自从呢个试验计划推出以嚟咧，三个地区嘅试点街道嘅使用啦，同埋邻近范围嘅环境卫生咧，系有显著改善嘅。行人路同埋行车路咧，亦都可以保持到畅通。咁所以咧，佢哋亦都会系决定咧喺六月嘅上旬啦，就将个试验计划咧扩展去另外三个地区，即系东区咧、深水埗同埋元朗区。嗱，林文峰，即系呢个嘅联合行动计划睇起上嚟系咪都应该可以帮助到改善市容呢？ 咁要真係问一问下睇我哋即係区嘅代表啦，或者即係呢个跨部门合作呢，变咗更加即係能够可以做到佢要做嘅工作，包括呢警方亦都有啲法定权力呢，可能单係食环署呢亦都未必有嘅。 咁电话号码1872311啦，收音机旁边嘅听众朋友啊，即係左街嘅问题呢，可能对于某啲嘅地区嘅街坊嚟讲呢都几滋扰嘅。咁大家点睇呢？又或者即係以前你自己有冇做过一啲嘅投诉或者係举报，咁同埋係获得一个积极嘅处理呢，都要打电话嚟1872311,1872311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呢，林文峰，不如我哋请嚟一位区议员同我哋讲讲啦，就係观塘嘅区议员梁腾峰嘅。梁腾峰你好。 你好啊。 两位主持你好。 你好啊。观塘区呢就是一个即是警方同食环署联合行动嗰个试验计划呢嘅一个试点地方啦。咁可唔可以都讲一讲，其实个试验计划推行之前同推行之后呢，你哋睇到有冇啲乜嘢嘅分别啊？ 试验计划推行之前呢，就我哋睇到喺觀塘區幾大街市啦，咁阻街嘅情況都比較嚴重嘅，人車爭路啦，咁亦都幾個黑點做得比較就算食環佢點樣去巡視勸喻去執法，但係嗰個改善嘅效果都唔大嘅。但係自從試驗計劃推出咗聯合執法咗之後呢，咁警方同埋食環他們用自己的不同的法律權力呢去做了之後，就情況就大大改善了。咁執法完之後，時至到現在兩三個月後呢，我們去看回那幾大街市呢，咁都睇翻個情況，路面咧，起碼都俾到大家有個比較暢順嘅路面行啦。人車爭路嘅情況就亦都少咗啦。 但你睇起上嚟咧，即係因為警方同埋食環署咧，佢哋做呢個聯合行動之前咧，其實都會向相關嘅區議會咧先做一啲嘅匯報嘅，同埋亦都會做一啲嘅宣傳工作嘅。其實或者你可唔可以講一講咧，喺個試驗計劃推行之後，同個試驗計劃推行之前咧，整個處理阻街嘅流程上面，你自己覺得即係最大嘅改變係邊一樣啊？ 個流程就同以往有所唔同啦，即係佢每一次以往食環自己單獨去執法行動嘅時候，佢似乎嗰個執法力度咧點樣去做咧，嗰、那個效果都改善唔到嘅。咁但係佢通過同警方兩個聯合，一個去進行先期嘅巡視，再第二步驟咧就進行嗰個執法。咁似乎對於店鋪又好，對於街坊朋友也罷啦，咁啊，大家都能夠接受嘅嗰個過程就比較相宜到，接受過程比較易啲啦，係啦，個流程就順暢咗好多嘅。原有嘅時候咧，食環署單獨執法咧，就經常有過程中有好多阻撓嘅。 即係而家嗰個最大嘅改變就係咧，佢哋每次做執法行動都會係食環署同埋警方兩個部門一起去派員去處理嘅，係咪？ 係，冇錯。 咁你頭先都話即係似乎係順暢咗好多啦。你察覺到呢個嘅改變咧，除咗係因為兩個部門聯合一齊嚟嗰個即係嗰、那個令到即係嗰個有多啲嘅部門參與之外咧，同佢相關，譬如警方會係根據嘅法例咧，可以沒收嗰啲嘅貨物或者嘅物品咧，有冇關係啊？你覺得 呢個係一個關鍵點？ 係。 依個係一個關鍵點，因為每個檔主咧係擺咗啲貨物喺度咧，佢俾你清走咧。如果按照以往你真係發個定額罰款咧，佢可能或者係作為佢自己每一日個交租嘅費用嘅啫。 嗰個 千 幾蚊係咪啊？嗰個定額罰款 係啦，個成本效果就唔係好大嘅。如果你將嗰啲貨物清走，而嗰聯行唔同嘅次數亦都比較定期同埋常規化咧，咁檔主嚟講佢考慮嗰個成本效益就比較重，所以佢對於嗰個阻街個違法咧，佢自己就有好大嘅收斂嘅。 係咁嗱，依個一個對使用咧，第二咧亦都對於居民咧，即係使用嗰個路面咧，就亦都安全翻啲啦。有冇街坊同你反映啊？或者即係你希望嘅嗰個即係情況喺區其他地點會唔會都希望有關當局都繼續再做多一啲咧？ 咁就以往呢就未曾聯合執法嘅時候呢，我相信除咗我區啦，其他各區都收到，甚至我哋喺區議會呢嗰時候都同食環署去強烈去反映過㗎啦。咁亦都希望啦，即係呢個聯合行動，咁佢而家係試驗嘅先導計劃啫，咁我哋自己好期望佢能夠常規化嘅。咁街坊自從睇到嗰個聯合行動之後咧，每一個街坊而家反映嗰個阻街嗰個情況咧，就大大咁減少咗嘅。 嗯嗯 嗯嚇，你話即係街坊睇到阻街嗰個情況減少啦，咁但係在於啲檔主嚟講咧，你哋都有冇同啲商鋪嘅檔主係傾過？即係佢哋自己又點睇呢個聯合行動對於佢哋自己本身嘅一啲嘅影響啊等等咧？ 嗱，咁檔主咧就覺得嘅影響就非常之大嘅， 嗯， 因為以往咧就佢個貨物堆放落嚟嘅時候咧，佢個鋪面嗰個情況咧，佢自己認為都係即係個貨物擺放位置唔夠嘅，咁但係就佢哋自己都好清楚阻街嗰個情況咧係屬於違例違法嘅，咁所以聯合行動對佢哋除咗加強教育之外啦，那個阻嚇性好大。咁佢哋自己亦都認為嗰個聯合行動對佢哋嗰個對嗰個有效嘅，或者係對於檔鋪之間嗰個競爭啦，亦都係比較理性化啲咯。 嗯，梁腾峰，你哋就系观塘区啦，其实可唔可以都举翻出即系一两个嘅黑点地方咧，或者系以往比较多阻街嘅地方咧，系真系睇到个显著差异。 睇翻比较多阻街嘅地方，黑点就瑞和街市比较多啲嘅。 嗯， 系啦，瑞和街市就曾经有一年咧都发生过交通意外嘅，由于嗰个路面阻街情况，系啦，咁就有路人就俾车就唔小心碰到啦。 嗯。 咁所以即係你哋睇到喺進行咗聯合行動之後就呢個係有改變嘅，但係瑞和街市佢本身係一個室內嘅街市㗎嘛，咁即係你的意思其實你哋觀察到呢違法即係擺啲阻街物品嘅呢，究竟係街市入面嘅商户啊，定係即係出面街邊嘅一啲嘅小販啊等等㗎嘛？ 其實街邊小販居多嘅， 係 是街邊小販，因為佢係都有部分就屬於類似啲走鬼檔一樣啦，係啦，咁佢即係食環人員未到嘅情況下，佢就喺度擺賣，咁一到咧佢就自己執起個鋪頭就走，係啦。 咁有一啲區咧，又聽講話咧，就係啲叫衛星嘅攤檔喎，即係佢呢個鋪就有喺後邊嘅。但系咧就擺曬出嚟，甚至咧就出到去附近，如果有一啲公園啊，其他都有擺。喺觀塘區有冇啲咁嘅情況咧？過往 觀塘區依個情況就相對少啲嘅。 嗯嗯， 係啦，相對少啲嘅。我都睇過其他區啦，你譬如包括春秧街啊，或者深水埗嗰邊啊，都有類似依個情況啦。而我哋觀塘區相對就較少。 嗯，总体而言呢，梁腾峰你自己觉得即係因为而家就係一个联合行动嘅试验计划啦，但总体而言你觉得即係往后係咪应该要持续地做联合嘅執法呢？ 我认同係要持续執法嘅， 嗯， 更加要持续咁联合跨部门執法。 好啊，但系除咗警方之外咧，嗱，因为而家譬如阻街嘅问题就会涉及到即系唔同部门啦，最主要睇下嗰个地点系边度啦。咁当然食环署系一个好主要嘅部门啦。咁但系除咗食环署之外，你觉得即系其他嘅部门啊，需唔需要都有依类咁样嘅联合行动去处理嗰个阻街嘅问题咧？ 我認為有需要的，其實我們在議會那裡都曾經提議過，即是不單止現時提，其實一直以來都提的，希望食環署作為主導，而亦都希望能夠成立一個所說的工作小組，即是跨部門工作小組，而進行我剛才所說就常規不定期的聯合執法，就不單止是局限於食環和警方，好像主持人你剛才所說，就其他個部門都能夠加入個工作小組， 地政處啊、屋宇處啊，適當都可能要，是不 是？是啊， 但是一路以來即是這些部門的反應是怎樣？ 這些部門都反應就未算是很積極的。 有沒有了解過是因為什麼原因令到他反應不太積極呢？ 具體原因我就沒什麼點跟他們溝通過，但是我自己認為就無論基於什麼原因都好啦，那你去解決一個屬於跨部門才能夠解決的問題呢，各個部門呢都應該要派不同工作人員去組成個工作小組去合作翻。 好啊，唔該曬你，梁騰峰，傾到呢一度啊。梁騰峰咧係觀塘嘅區議員嚟嘅。嗱，我哋電話號碼係18723111，18723111。你自己又有啲乜嘢嘅觀察咧？可以打電話嚟咧，發表你嘅意見同睇法嘅。 旅游乐园 ，Chris 梁建中，动物大开眼界之旅。 上星期六欢迎阿 Chris 加入节目，哇，佢讲故仔好好听、啊。今个星期佢又同大家讲咩故仔呢？ 除咗树懒之外，我仲见过好多好得意嘅动物噶。听住今个星期嘅旅游乐园，我再慢慢话你知啊。 星期六下昼四至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Chris 梁建中， 刘莲， 欧海星， 旅游乐园2022年继续同大家耳朵环游世界。一起走过 嗰阵时话系吕琦带你入电影圈添噶嘛，系咪啊？ 系咁，阿爸同佢老友嚟噶嘛。当时要揾啲细路仔做童星咁啊，诶有冇兴趣咁啊？啱晒啦，我又唔中意瞓觉噶嘛，两三点咁拍戏咁啊，都好开心。阿嘉燕之后多嘢食咧，我成日跟住佢食嘢。 呢个礼拜六晚上10:20，香港电台第一台由杨少雄先生主持嘅《一起走过》，有我。吕珊啊，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的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1嘅，18723111。對於店鋪有啲貨物阻街啊，你自己觀察到個狀況係點樣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傾傾嘅。林文峰，不如我哋聽聽聽眾嘅睇法啦。 好啊， 有位女先生喺度，女生你好。 係你好， 你好啊。 係女生，有咩觀察啊？ 其實我情況就係咁嘅，咁其實喺花墟附近，我諗係運動場導致到去主題道成段街咧，就無論尤其是假日，平時都有噶啦，咁就基本上成條街馬路邊咧，就將所有貨物擺喺度。even 夜晚收咗鋪之後咧，嗰度地方咧就等於儲貨或者儲花位嘅地方，成條街都仲係有嘅。咁但係其實我之前喺唔同途徑我都投訴過好多次，發 email 又有，發1823又有。咁其實佢哋嘅回覆通常就係話跟住嗰幾日做咗一啲聯合行動啊，發咗幾多張告票啊。咁但係我哋嘅睇法就係話發告票係咪一個一個 effective 嘅嘢呢？其實我成日都話最好你就有任何聯合行動，一張告票都出唔到，即係等於大家合法守法。但系永遠我暫時幾年嚟我都見唔到有任何改善嘅跡象，好似而家越嚟越嚴重添，甚至乎 即系你觀察到嘅狀況係咪即系可能聯合行動嘅期間係咪會有啲改善咧？係咪聯合行動之後就固態復萌咧？ 因為其實我唔係住喺附近嘅，其實我係經過，我見到有咁嘅情況，我就去投訴投訴反映意見啦，或者 whatever。但個結果就係佢哋話佢哋出咗張幾多告票啊！咁其實我當時佢哋我冇可能做睇到嘅，因為我都唔係附近住，我係經過嘅啫嘛。但係我每次經過都有呢個情況咯。 係你自己覺得即係有冇啲咩提議係覺得可以處理到個問題咧？ 頭先你哋講緊一個方法，其實我覺得 worth 去試一下嘅，就係其實佢哋既然夜晚都喺度嘅，你咪每晚去清佢一次咯。 係咁啊，就驚啦，係嘛？ 清佢兩個月，我諗冇人再擺出嚟㗎啦，因為佢要收入去啊嘛。 即係針對住啲黑點巡邏。多謝曬你啊，女先生反映咗個情況。有何女士喺度？何女士你好，有咩睇法啊？何女士， 咦，何女士可能行开咗，唔紧要，我哋睇下一阵间咧，可唔可以揾翻何女士翻 嚟？都有啲好市民啊，观察到呢一个环境嘅情况啊。 不过头先阿吕先生提到咧，花墟嗰个问题咧，都过往嚟讲都有唔少嘅讨论嘅，特别就系、是、即系近呢个农历年期间啦吓，咁相对而言咧，嗰、那个即系啲货物啊摆咗出街嘅情况啊，可能会系更加严重嘅。咁亦都一路以嚟都有一啲嘅政府部门啦，可能系同花墟嘅一啲嘅商贩咧，会做一啲嘅商讨啦。咁但系当然啦，即系如果论阻吓力而言，林云峰，因为而家定额罚款咧，佢就系1500啊嘛。其实呢、這个嘅罚款个阻吓力够唔够咧？呢、這个又系可以另一个考虑嘅。 咁啊，变咗有一啲商户当系交租啫嘛。啊，咁所以变咗咧，就甚至知道啲个案咧，连附近嘅休憩公园啊，或者一啲附近嘅其他嘅地方咧。擺曬啲嘢嚟，包括啲發泡膠箱啊，或者啲台凳凳啊，都霸佔曬。咁呢個情況咧，其實咧喺我作為建築師留意咧，有陣時仲構成咧走火通道嘅阻塞添嘅。咁所以變咗呢啲咧，恰當嘅要去執法咧，係有需要對於嗰、那個我哋嗰個環境嘅健康問題啊。 好，跟住有李生，李生你好， 係你好，你好， 你好，有咩睇法啊，李生？ 其實我都想提出一下啲意見咧，即係喺大埔區有個叫四里公園嗰度咧，其實呢、這個問題都十分之嚴重嘅。我諗最可能最近期不停有啲前任嘅區議員啦，不停咁拍片啦，或者直接喺現場質詢啲食環嗰啲人啦。咁、但係我見到其實情況一啲改善都冇咯，基本上啲鋪頭其實佢霸佔出面嘅地方。嘅面積係大過佢間鋪嘅， 嗰啲係濕貨嘅鋪頭定係乾貨嘅鋪頭啊？ 賣菜啦、生果鋪啦，係啊。咁、其實啲行人路咧已經有一半地方被霸佔咗啦，我都唔明點解其實持續咗成大半年都依然冇改善咯，係。 你哋有冇留意到即係食環處有冇時常去巡查或者係同啲鋪商溝通咧？ 基本上我以我所見到，其實佢哋每日都有人凍咗喺度嘅，揸住部相機淨係影相咯。 但你就你就唔知佢採取咩後續？ 後續如果根據我上網睇到啲前任議員拍啲片段咧，咁可能就見到就係可能 總之唔係太理想啦嚇。多謝。 間中有狂風雷暴，初時雨勢有時頗大。星期日同星期一短暫時間有陽光，仍有幾陣驟雨。而家氣温27度，相對濕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牛头角道近淘大花园有交通意外，一带系挤塞噶。去观塘方向嘅龙尾去到启祥道天桥近德福花园。另外，元朗嘅朗平路有紧急维修，去朗天路方向跟住朗平村锦平楼嘅全线系暂时封闭。福喜街去宏乐街方向，近住朗平路挤塞噶，龙尾过咗横洲福庆村。另外，西贡嘅北潭路因为山泥倾泻，北潭路近住北潭坳嘅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咗，九巴路线94号要改道行驶。因应封路安排，运输处系安排咗以下嘅紧急渡轮服务噶，由马料水码头开去黄石码头，开出嘅时间系今晚嘅晚上7:30。另外，听朝早由黄石码头开去马料水码头，时间就系6:45。同埋7:15。隧道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范围多车，九龙入口车龙排到近汇景花园。狮隧嘅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嘅龙尾喺九龙塘会，龙翔道西行上狮隧龙尾去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嘅龙尾过咗丽晶花园，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东九龙政府合署。路面情况喺九龙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多车，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反方向太子道东去观塘，近住富豪东方酒店呢一段挤塞噶，龙尾去到界限街近书院道、亚皆老街近路明道。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去到美城苑。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呢一段啦，龙尾去到兆麟苑。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最后啦，食安仔提提你啦，想食甜嘢嘅话，可以拣水果，又或者系以水果为主要材料嘅甜品，咁就好味又健康。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国剧830，迪丽热巴、任嘉伦领衔主演。预交技 长衣跌落悬崖，被水流冲到岸边，随从罗索就将昏迷不醒的长衣救上岸。他发现长衣不但断了尾巴，连胶珠都不见了，究竟他们能不能够逃过仙师傅的追捕呢？ 国剧830预交技每晚连播两集，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0，港台电视31。 教育局的 eApp即是专上课程电子预先报名平台，专为应届香港中学文凭考试的考生而设。各位同学可以利用这个平台预先报读非联招院校的副学位和学士学位课程，还有机会在文凭试放榜前得到有条件取录资格。快点登入 www.eapp.gov.hk 报读课程。 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是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蓝田村蓝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自由风，自由风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林文峰在7:00新闻之前，我们同一位听众李先生在谈，他有少少的补充的，请李先生出来先。李先生你好。 是，你好，你好。 刚才呢你就讲到是大埔四里公园，其实是即是讲广福里、大荣里、大光里和大明里那一带，是不是？ 是啦，是啦，近住新街市嗰边个情况好严重咯，其实系。 哦， 咁我唔知而家呢度有冇啲食环啲官员喺度听紧，其实佢哋应该，我觉得应该要加强啲力度去執法咯。咁我谂佢哋劝喻咗，其实应该都劝咗好耐嘅，因为我成日见啲食环啲人同我哋搭搭膊头倾偈啊，咁样系啊，叫佢哋可能摆埋啲，但系我唔觉得个情况有改善咯。 嗯。 但系有一样嘢好讽刺就系啲可能你真係要有，好似頭先嗰個區域講，又係有啲聯合行動咧。咁呢啲店鋪嗰啲生果鋪啊、菜檔嗰啲，全部冇戴口罩，擔住支煙，同啲食環喺度講緊嘢嘅咁樣。 嗯。 咁你係咪覺得好笑咧？大家係啊。 嗯，嗰一區嘅阻街問題，你自己觀察到係有幾多年啊？ 其實 over 咗一年嘅啦，定係尤其是最近期開嗰幾間新嘅鋪頭，我諗霸佔個情況更加嚴重咯。基本上行人路其實得翻一半嘅啫。 係， 咁我亦都覺得就對其他啲商鋪亦都好唔公平。咁其實係咪點解你可以擺曬出條路啊咁多位，點解其他鋪頭唔可以擺咧？定係其他鋪頭手法其實係變咗係對自己做生意蝕底咧？ 嗯，好啊，多谢晒啊李先生嘅补充啊，吓我哋嘅电话号码1872311啦，如果大家有啲咩观察咧，可以继续打电话嚟同我哋倾倾噶。咁啊，林云峰呢个时间咧，不如我哋请嚟就系食环署嘅官员咧，同我哋讲解一下个情况啦。咁啊，电话旁边咧系请嚟食物环境卫生署嘅副处长，系负责环境卫生嘅黄淑娴，黄淑娴你好。 好，李燕平你好， 副处长你好啊， 黄淑娴啊，可唔可以先同我哋即系或者都同听众讲解一下啦？其实如果系唔系一个联合行动嘅时候，其实一般你哋去处理阻街咧，嗰个嘅流程嗰个工序会系点样噶？ 因 為呢、我講返嗰個問題呀，因為呢你知道近年呢就好似剛才聽眾所講呢，嗰啲店鋪經營者呢就係、擴大佢哋嘅經營範圍，將嗰啲佢哋嘅貨物啦，即係擺喺一啲公眾嘅地方啦、包括一啲路旁，咁所以咧就除咗係違法之外咧，其實咧都引嚟咧嚴重嘅通道阻塞 㗎。 咁對於行人啊同埋交通安全咧都有影響。 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就我哋咧食環署啦同埋警方咧就係、藉住即係今次咧嚇，即係我哋喺舊年啊就採取咗即係。一個聯合的行動，咁咧就藉住雙方嘅執法權力咧，就去處理呢個問題。咁具體嘅執法策略咧，就係即係以食環署為主導啦。咁而警方咧就根據呢個簡易程序治罪條例咧，第228章咧，就要求咧有關嘅人士咧，就喺限期咧就清除嗰啲阻礙物。咁如果唔係咧，就政府部門咧就會移除呢啲阻礙物嘅。咁係嗰個成效咧都係顯著嘅。 其实以往嚟讲咧，即系冇警方呢个联合参与嘅时候咧，食环署喺现有嘅条例所能够做到嘅，系咪主要就系即系俾个定额罚款去咧，做一个检即系咁样嘅罚款嘅工作咧，以达成一个阻吓咧，系咪啊？ 其實咧，店鋪阻街嘅問題咧，就係、涉及多個政府部門啦。咁食環署本身咧，就係、個權力咧，就係即係環境衞生啦。往咧，我哋就住一啲非法販賣啊，或者一啲清潔罪行咧，我哋都有出嗰啲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傳票。咁但係咧，個阻嚇力唔大。所以咧，頭先咧，我所講咧，就係、個新嘅策略咧，我哋可以透過清除同埋移走咧，佢哋嗰啲貨物同埋物品。咁咧就令到即係嗰啲經營者咧產生對於佢哋產生一個阻嚇嘅作用啦。 因為即係如果喺未有聯合行動之前，你哋以往除咗係罰款之外，就係冇權力去即係移走或者係充公佢哋啲嘢嘅，係咪啊？ 所以咧今次咧我哋同警方商量咧，就係、警方咧會用佢哋嘅權力，即係第228章啦，頭先我所講。第21条啦，就係、可以要求有關人士咧喺限期之內咧清除嗰啲阻礙物嘅。如果唔係咧，就係、食環署咧就可以幫警方咧係移除呢啲阻礙物咁樣樣咯。 我想問，即係根據你哋前線嘅觀察咧，有冇話特別留意到邊一類型嘅店鋪咧呢個違規嘅情況會係比較嚴重咧？即係有冇話分，譬如係可能係濕貨區，甚至係譬如近街市嘅個情況會係嚴重啲，即係非濕貨區個情況就可能會好啲咧？ 我哋咧睇翻咧過往咧嗰、那個統計數字咧，我哋留意到咧就係即係根據記錄啦嚇，主要嗰啲即係違規情況比較嚴重咧，就包括咧蔬果檔，即係又賣菜又賣生果嗰啲。第二咧就係、蔬菜店。第三咧就係嗰啲生果店咯嚇，即係呢幾類咧係即係嗰個違規情況係比較嚴重嘅。 是是其實頭先亦都有聽眾講到啦，即係似乎如果係得食環署去單獨執法嘅時候咧，係咪好多時都除咗罰款之外，可能只係能夠採取一個勸喻嘅方式啊？ 勸喻啦，同埋咧係即係有去出呢個定額罰款通知書，亦都有出嗰個傳票嘅。咁但係聯合行動之下咧，警方咧就可以出嗰個限時清除阻礙物的通知書，如果咧嗰啲人唔遵辦咧，我哋就可以清除嗰啲貨物同埋物品，咁啊即係解決嗰個阻塞嘅問題啦。 通常又會幾耐嘅限時俾佢，而就會將有關嘅貨物啊、物品啊，就會即係作為移走啊、再充公嘅咧。 通常咧喺警方咧貼咗呢個限時清除阻礙物嘅通知書之後咧，大概30分鐘到啦嚇，咁我哋咧就會即係食環署咧就會作出跟進噶啦，即係合理嘅時間啦，合理嘅時間。 咁都即係變咗咧，都喺個短時間之內咧就可以就相關行動就可以做到啦。咁但係嗰啲販商又唔會即刻又移走啲嘢嘅咩？佢哋都既然都通知咗啦，都咁夠膽嘅。 所以咧，佢係會嘅。根據咧，譬如我哋睇翻咧，我哋喺即係九龍城、觀塘同埋荃灣嗰個試驗計劃啦，即係行咗咁耐啦嚇。即係嗱，截到2022年咧5月31日啦嚇。當我哋貼咗呢啲通知書之後咧， 其實咧，佢哋會自己咧係移走嘅。如果咧佢哋唔移走咧，我哋就會去清除。咁咧喺直到去頭先我所講咧，5月31日咧，其實咧我哋係移走咗咧，佢大概7公噸嘅貨物或者物品嘅。 幾犀利 嘅 喎！ 相比起以前咧，用傳票嘅方法咧，係咪即係如果要傳票，即係告去咗街上庭？就會變咗嗰個需時可能係更加耐咧，同埋譬如以往嚟講咧，你哋發出傳票嘅頻率會係點樣嘅？ 係咧，其實如果我哋定額罰本通知書咧，就大概1500啦嚇。傳票咧，佢日後咧就要上庭啦嚇。咁始終咧就係嗰個阻嚇性咧就係唔係咁大。但係咧，如果我哋移走佢個貨物啦嚇，或者呢啲物品啦，佢哋嘅生財工具咧，即係直接影響到佢哋嘅營運同埋生計咧，咁就帶嚟一定嘅阻嚇性啦嚇。 你頭先就話即係舉行咗聯合行動之後啦，就喺嗰幾區咧移走咗咧，即係7公噸嘅貨物啦。咁主要就係講緊觀塘、九龍城同埋荃灣。咁而家咧，你哋就會擴展到去東區、深水埗區同埋元朗嘅。其實揀選嗰啲一啲嘅區域咧，有冇啲咩準則嘅咧？ 我哋咧會睇翻佢個投訴數字啦，亦都會睇翻咧佢嗰個即係阻塞嘅情況啦。咁就咧係就住咧一啲即係比較情況咧都係即係嚴重咧，咁我哋就揀選啦。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考慮嘅因素咧，即係簡而言之咧，係包括區入邊咧嗰個店鋪阻街嘅情況，同埋咧嗰個執法嘅效果。咁當然啦，我哋亦都睇嗰個資源嘅調配啊，同埋即係嗰個安排啦嚇。咁同埋咧就係相關持份者嘅配合啦。因為咧喺開始嘅時候咧，我哋亦都會同區議會啊，同埋地區人士咧就係商量，同埋即係同佢哋講諮詢佢哋嘅 嚇。如果你譬如以嗰個嚴重情況或者係投訴數字啊等等嚟分咧，如果我睇翻你哋提交俾立法會嗰份文件咧，都有一啲嘅投訴數字同埋你哋過往發出定額罰款嘅通知書咧嘅數目嘅，我留意到咧，其實旺角都係一個投訴比較多同埋發出定額罰款通知書比較多嘅區域嘅噃。咁但係你哋今次個試驗計劃咧，就即係再擴展咧，都係未去到旺角區嘅。咁點解呢？ 其實咧，如果你睇到嗰、那個投訴數字咧，深水埗區、元朗區同埋咧個東區咧，嗰、那個投訴數字咧。是由2582咧一路到3000几，即是另外那两区咧是即是3390啊3577啊，即是高的，相对高的。咁嗱，而家旺角咧就2189啦吓，即是我以2021年嗰个数字啦。咁其实咧我哋都喺度继续观察紧，即是嗰个试验计划嘅成效嘅，同埋咧亦都积极咁同咧部门啊，同即是参与嘅部门啊，同埋即是參與的員工咧係討論嘅，咁如果雙方的資源啊同埋人手許可咧，我哋日後咧就會研究將呢個試驗計劃咧逐步擴展到其他有需要的地區啦，包括旺角區。 咁頭先都有啲聽眾打電話俾我哋啦，我哋都訪問過觀塘區嘅議員啦，咁似乎觀塘區嘅反應咧，議員都即係相當滿意咧，依個即係試驗嘅行動咧係有改善區內嘅。咁啊，聽到頭先有大埔嘅居民咧，都有同我哋講咧，就亦都有一啲個案咧，就一啲即係反商咧，就啲嘢擺曬出嚟咧。你哋有同事都知道，但係好似就似乎未採取到行動。咁喺呢啲情況之下，未來嘅計劃同區議會嘅合作啊，或者喺呢一方面會係點樣，即係變咗咧係更加有效，將呢個咁嘅機制咧嚟推廣咧？ 其實咧，我哋咧都係積極咧咁樣樣跟進緊嘅。咁嗱，而家咧，如果啲試驗計劃咧未人推廣到去嗰啲區啦，就用翻頭先我哋講咧現行嗰個做法啦。我哋都係有出嗰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啊，同埋一啲傳票啊咁樣樣嘅。咁而咧，我頭先講咧，日後咧我哋會積極考慮即係研究啦嚇，將嗰個計劃擴展到去其他有需要嘅地區啦。咁當佢個人手啊資源咧係有配套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可以即係解決即係更可以更大力度咁去解決當區嗰個問題咯。 梁海又亂噏一下，會唔會咧又諗下一啲突擊行動咧？喺某一啲區咧，雖然就唔係當係一個即係展開咗嘅長期行動啦。 就當一啲黑點，但係又唔係成個區咁嚴重嘅，都做一啲突擊行動咧，咁啊使到都有一啲阻嚇咧。尤其頭先好似我哋大埔嘅李先生咧，都特別提出咗咧，係咪都可以做一啲呢啲咁嘅特殊部隊咧？ 當我哋即係聽到呢個意見啦，咁嗱，我頭先都有提啦，我哋都要同區議會啊，同埋地區人士咧嗰度傾嘅。咁我估咧喺嚟緊嗰個過程啦嚇，即係無論係話逐步擴展到，即係將呢個試驗計劃擴展到其他地區啊，或者即係未擴展之前咧，到底嗰個有效嘅處理方法咧，我哋都會考慮嘅，包括咧呢個突擊嘅行動。 你头先就话即系喺嗰三个嘅试验区啦吓，截到去2022年嘅5月31号啦，就系移走咗7公吨嘅货物啦。咁但系你哋有冇比较过嗰几区嘅投诉数字？又或者你哋发出定额罚款通知书嘅数字？有喺试验计划之前同试验计划推行之后咧，有冇啲咩嘅变化喺度啊？ 好啊，咁我或者详细咁解释一下嗱。除了剛才我講咧，移走了7公吨的貨品咧，即係貨物同埋物品啦嚇，即係九龍城、觀塘同埋荃灣嚇。其實咧，剛才我所講的截算時間咧，5月31号咧，我哋咧其實同警方咧一共進行了咧162次嘅聯合行動嘅。咁就住咧呢個喺公眾地方造成阻礙啊，同埋潔淨罪行咧，我哋係發出了633张咧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傳票嘅。咁而警方咧就發出咗206张咧嗰個限時清除阻礙物嘅通知書，咁樣咧當中咧即係因為有14张咧佢冇喺嗰個屆滿嗰個時間咧係自己移除啦嚇，即係個負責人自己移除啦，咁所以我哋就清除咗嗰7公吨嘅貨物或者物品啦。咁咧我哋講翻個投訴數字啊，我以咧喺即係呢個聯合行動咧。開始之前嗰6个月嗰個投訴數字，同咧行動開始咗之後嗰6个月嘅投訴數字比較咧，其實咧喺嗰3区咧嗰個投訴數字咧，平均咧係有31%嘅跌幅噶。咁所以咧就反映咧，其實咧就嗰個計劃咧係有成效。咁當然除咗投訴數字之外咧，我哋亦都要睇咧，就係即係地區人士啊同埋區議會咧對於嗰、那個。試驗計劃的成效的評價是非常正面，而且他們大力的支持的。雖然你說我們移走了7公吨，但我們更加重要的就是看回那個路面的情況，就是和現場環境的情況，其實是顯著地改善了。所以在嗰、那個解決到嗰個問題啦，即係話其實係我哋希望嗰個路面咧係即係恢復即係正常啦，咁行人同埋車啊都可以使用啦。咁今個禮拜咧，其實咧響東區啦、元朗區啦同埋深水埗區咧，我哋亦都開始展開咗個聯合行動嘅。咁咧到今日為止啦嚇，我哋咧其實咧喺嗰3区咧係因為係3次啫做咗。就發出咗，即係就住嗰個阻礙公眾地方啊，同埋潔淨罪行咧，就發出咗50张咧呢個定額罰款通知書或者傳票。咁而警方咧亦都發出咗咧21张咧嗰個限時清除阻礙物嘅通知書。咁其中咧就有18张通知書咧就冇喺限期屆滿之前咧嗰啲人咧移走嗰啲阻礙物。咁所以咧我哋今日呢幾日啦嚇，呢3日啦嚇喺個3区咧，亦都清除咗咧。4公吨的货物和物品。 你们有没有考虑将个试验计划长期化，即是长期地都跟警方有一些联合行动？ 其实呢现在在那些试验区九龙城、观塘、荃湾、深水埗、元朗和东区，我们都会继续延续这个计划的。咁未來咧，我哋亦都會擴展到去其他區嘅，即係如果喺資源同埋人手許可嘅情況之下。 另外黃石恆，我好想問問啊，因為而家嗰個定額罰款通知書就大概係1500蚊啦。咁有一啲嘅店鋪咧，或者有一啲嘅人士嘅意見就認為咧，其實阻嚇力不足，即係等於咧佢哋去交租啫咁樣。你哋處方會唔會考慮將呢個1500蚊係提高咧呢、這個罰款？ 其實咧，我哋不時咧都就住咧呢啲金額咧，即係都會睇下佢有冇嗰個成效嘅。咁但係咧，你知道啦，其實咧喺食環底下咧好多法例，咁而咧唔同法例之間，佢嗰個罰款嗰個金額咧，亦都要有一個相對性。 即係嗰個比例，即係比即係嗰個比重啊，咁嗰方面咧都要睇嘅。咁所以咧，我哋係不時咁檢討，亦都會係通盤咁考慮咯嚇。 好啊，唔該曬你啊，黃淑娴，麻煩曬。係黃淑娴咧係食物環境衛生署嘅副署長，負責環境衛生嘅。咁啊，大家又覺得處理店鋪阻街嘅問題嚇，可以點樣去做咧？或者有啲咩觀察咧？歡迎繼續打電話嚟1872311 1872311咧，發表一下你嘅意見同睇法。 我哋一齊出去。 香港電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雜誌》。 几年前，有一群残疾人士开始学习写作，执笔成为故事记录员。 他们希望透过文字记录每一个人独一无二的生命故事。 嚟紧星期日，听听时光创办人之一的郑美芝同学员分享怎样留住时光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嘅。咁啊，林雲峰，如果根據翻頭先啊食環署嘅副署長啦，黃淑娴嘅解釋啦，其實咧似乎推行咗呢個聯合行動之後咧，嗰、那個成效都顯著嘅喎。 咁都總有變咗真係嗰啲原本違法嘅咧，都係諗住即係打咗入去嘅成本啫啊！咁不過我都覺得幾得意嘅喎，啲人發咗一個通知之後咧，半個鐘咪搬啲嘢咯，都唔搬喎，嗰啲真係惡霸嚟嘅喎。 咁啊，所以如果佢哋唔搬嘅話咧，就啲貨物咧會有機會被即係相關嘅執法人員咧係沒收或者充公嘅啦。1872311有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系、哎、两位好 啊！你好，有咩观察啊？ 系啊，我讲下元朗咧，头先即系所讲嘅嘢我都听到。如果咧你租一间铺位，你唔系近住马路，你唔系近住嗰啲车站，就你摆到通街，我都唔会理你。 嗯， 因为嗰日咧，我想搵个警察都搵唔到。 系， 我差啲俾架车咧个辘啊，辘咗去啊！ 哦，你要逼住行出咗行人路系嘛？ 我有个博噶嘛，系咪先？ 系啦，系啦。 嗰度个博嗰度咧，啲人已经排队咯。 嗯， 因为你唔系得我一架车噶嘛，好多架车喺度排队噶嘛，系咪啊？好、嗯、多人喺度排噶嘛，好多车噶嘛嗰度。一落车咁，我咪死啦！啲人排队，咁我咪冇得踩上个博嗰度咯。一踩上个博嗰度，咪碰到人咯。 你系元朗边区啊？请问？ 我是元朗咧，我成日我头先猛喺度谂都谂唔到。我话俾你听，我是呢个零咩元朗咩0.1嗰度咪有一个站嘅，就第二个站，即系呢个行香咧行落去下一个站。 嗯，咁我想问即你头先讲啦，嗰、那个似乎系行人路窄啦，系咪因为侧边啲店铺将啲嘢摆晒出嚟咧？ 是啊，仲摆得好离谱嘅。 侧边嗰啲系咩店铺嚟噶？边一类店铺啊？ 卖生果卖菜。 系吓，佢系摆出嚟系摆啲箱啊，定系摆啲货物出嚟咧？ 摆货物，全部咧摆晒生果。你个人啊，你初初想行嗰个时候咧、嗯，初想行啊，两个人就好啦、嗯。你多三个，你又真系拦住嗰条路噶啦，已经 占咗个路嘅，佢占咗10%咧。 佢百分之几？ 有冇一半以上咧？ 我又唔识喎。总之咧，佢啲嘢唔摆出嚟咧，嗰条成条行人路咧都可以行得6-7个打。 哦， 系好啊，多谢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7: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674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多一个患者离世。本地个案方面，再多8宗怀疑带有 Omicron 变种病毒 BA.2.1.2.1，亦都新增1宗怀疑 BA.4 或者 BA.5 本地感染个案，患者喺丽豪航天城酒店工作。當局亦都確認有2宗個案在第5波疫情期間先後2次感染。 其中一宗涉及一个29岁男子，他在去年7月打过两针伏必泰，今年2月底核酸检测是确诊，之后再在上个月底确诊，全基因分析是感染 BA.2.2 病毒株。另一宗涉及一个26岁女人，没有接种过新冠疫苗，她二月底快速检测阳性，上月底核酸检测再次确诊，相信她和 BA.2.2 病毒株的感染群组有关。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表示，下星期一开始，政府核下的指定医疗处所将实施疫苗通行证安排。有关安排的主要目的是建立防疫屏障，保护病人，尤其到专科门诊诊所等复诊的大部分是长者、长期病患者等，希望减低他们受感染的机会。刘家宪说，如果病人未能够接种疫苗，可以申请豁免，或者出示48小时内阴性核酸检测结果。他又说，病人的医疗需要属于优先考虑，如果求诊的时候遇到任何困难，都能够找职员协助，会再按实际情况弹性处理。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为观塘综合发展项目暨公务员学院主持动土礼，他说希望透过学院的培训，加强公务员对政府的归属感和自豪感，而最重要的是增强公务员的国家观念和国安意识。后任公务员学院院长郭荫书就说，过去32年在警队工作，加上个人特质，有信心可以为学院的策略设定作出贡献。至于会不会用纪律部队的方式训练公务员，他说任何项目可以建立高效公务员团队都值得采用。保护儿童会辖下同乐居去年底涉嫌虐儿事件，涉及40名儿童受虐，至今一共有27个职员被控一项对所看管儿童或少年袭击罪，其中涉及10名被告的6宗案件下午在九龙城裁判法院再讯，一个46岁被告承认控罪，法庭将案件押后至到今个月22号判刑，期间索取社会服务令和背景报告，被告继续获准保释，余下9个被告的案件分别押后至到8月4号和8月7号再讯。案情指46岁的被告1996年起在同乐居工作，去年底先后2度袭击一个男童，分别涉及扯男童的头发，又将男童的头部撞向墙壁。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骤雨以及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明日气温介乎25至28度，吹和缓至清劲南至西南风。展望星期六间中有狂风雷暴，初时雨势有时颇大。星期日和星期一短暂时间有阳光，仍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生效，有效时间到晚上9点。而家气温27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在元朗朗平路，因为紧急维修，朗平路去朗天路方向近住朗平村锦平楼的全线仍然是封闭，咁影响到你而家最主要是福喜街去宏乐街方向，近住朗平路的交通比较挤塞，车龙排到过咗横洲福庆村。就在朗平路有紧急维修，去朗天路方向近朗平村锦平楼的全线仍然是封闭。而在西贡的北潭路，因为较早前山泥倾泻，而家近住北潭坳一段的北潭路来回方向全线都是封闭。98路线94号是需要改道行驶。咁因应封路咧，运输署系安排咗紧急渡轮服务噶。听朝嘅6:45同埋7:15咧，会有由黄石码头开出去马料水码头嘅班次。至于较早前牛头角道近住淘大花园嘅意外事故已经清理好，封路重开，一带嘅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近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温思劳街，另外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映月台，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夹金坪，将军澳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就排到 乐观塘绕道近丽港城。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富豪东方酒店对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车龙排到果栏。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慢车，车龙排到九龙塘会。观塘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启业村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近德宝花园。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打了两针的中小学生可以是除口罩参与打球的活动，有没有需要收紧一些呢？疫苗可以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 绝大部分就很开心的，可以运动，可以去回他的管乐团。我想就不要一刀切戴返口罩，不应该过分担心，反而就真未打针就快点去打咯。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这个家好靓，但亦人多挤迫，假如遇到恐怖袭击，后果会非常严重。万一有事发生，大家记得保持冷静，可以的话尽快打999通知警方。香港警察时刻居安思危，竭力守护家园，大家同心协力，一定能够化解危机。一起守护香港，令香港继续成为世界上其中一个最安全的城市。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林云峰。 林云峰，有一些听众想就住即系阻街的问题啊，都有一些意见发表，或者我哋听多一些听众先。系啦，有啊，徐先生啊，徐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 系有咩观察？ 情況咧，其實咧，我哋住南區嗰邊咧，都係有啲菜檔啊、豬肉檔啊，都喺啲馬路邊嘅。 南區邊度啊？ 佔據咗南區，即係香港仔區。 哦，好。 佢可以佔據個馬路六至七成路面、行人路。行人路以外就係車㗎啦，已經。其實佢最諷刺就一樣嘢，就係喺香港仔區嗰度咧，主要嗰、那個即係、就是、最多阻街擺賣，即係阻街嗰啲鋪店鋪啲菜檔啊、豬肉檔咧。佢距離嗰個南區嗰個食環署嘅總部咧，唔夠一分鐘路程。而我哋曾經123投訴過，咁佢哋嘅行動就係認為俾1500蚊嘅告票咧係冇用嘅。 冇錯，冇錯。 嚇，佢認為係冇用嘅，所以佢哋好少檢控。而佢哋出嘅行動咧，我試過就跨部門嘅，出埋帶埋警察嚟，十個外圍食環署圍住佢哋，跟住一個白衫嘅拍膊頭，同嗰個對方個赤膊食住煙嘅人喺度講：唔該你盼當啦，咁樣勸喻佢哋。佢哋認為用勸喻同埋我哋常去現場度，已經係足夠啦。佢哋認為咁樣，但實質係唔係啊嘛？ 即係 我聽到嗰位助理處長嘅講法話， 副處長 係副處長，佢又話係環境衞生署嘅副處長，佢話佢成日好強調一樣嘢。佢成日都係説話資源問題，即係人手唔夠，即係以前我哋每日我有15個同事，我哋只能做三次 operation， 我哋唔可以再加。佢成日好講到一樣嘢，就係資源問題，人手配唔配合嚇、即係佢有少少賴話我哋根本就係資源同埋人手唔夠嘅啫咁樣。其實係唔係過去咁多年都冇改進過？ 嗯，好啊，多謝曬阿徐先生嘅意見，跟住有吳生聽埋啊，吳生你好。 是你好，两位主持 你好。 是两位主持 你好，有咩观察？ 我想讲讲呢，果栏嗰度入夜呢冇、根本冇得行嘅。 是。 三条线我又压咗两条线。咁我揸个线。 你讲车路添喎，係咪？ 係仲要出唔係行人路啊，车路。 冇错冇错，係。 我个私家车都俾佢嗨，咁好在返到睇到啊，攞蜡烛咗去咁嘅啫。佢啲电击车呢一冲出嚟。唔敢落车噶，我哋唔敢落车噶， 系，這個、 即系你意思主要都系诶嗰啲嘅摊贩将佢啲货物咧摆晒出嚟，系咪啊？ 摆晒啊，落货一鬼贵嘅， 冇错冇错， 根本运输处都纵容佢 俾個地方去擺貨櫃落貨。你根本長沙灣批發市場咁大，係咪十個果欄都容納到啦？ 嗯，即係你覺得應該係放去其他區，就唔係繼續擺喺油麻地呢度。 你批發市，你批發嘅，你又出翻去批發市場。咩啊嘛，做嘅嘢嘛。 嗯，好啊，多谢晒听众嘅意见同睇法，即係似乎呢阻街问题呢大家都系关注嘅。咁啊，究竟喺政府采取呢个联合行动之后呢，系咪可以都再擴展到去更加多嘅區域咧？咁剛才食環署嘅副署長黃淑娴都解釋咗啦，亦都要有即係喺個人手上面啦，亦都要配合嘅。咁不過咧，其實佢哋嚟緊咧就會將同警方聯合行動嘅呢個試驗計劃咧，就會擴展到去咧另外嗰三區，就係東區咧、深水埗同埋元朗啦。嗱，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同大家傾另外嘅一個議題啊，就係八達通嘅儲值上限嘅問題。电话号码1872311就住因为领取消费券嘅时候，电子消费券嘅时候咧，有啲市民就觉得即系点解八达通系要拍几次卡先至可以攞到咧，就有啲唔方便嘅。一阵间翻嚟，我哋同大家倾一倾呢一个议题啊。 愿意无私付出，拯救生命，关怀伤病弱势，呢啲都系人道精神。 香港人道联奖2022现已接受提名。 如果你身边都有人致力于保护生命、关怀伤困、维护尊严，就即刻上 redcross.org.hk 递交提名表格。 暗处有光，全赖有你。 香港红十字会、 香港电台、 香港人道联奖2022。 吸烟与健康委员会、香港电台第一台联合主办烟草中局零烟害无烟世代启动礼。 我知道你就好醉心于呢一个嘅音频治疗啊，对于戒烟啊或者对抗呢啲烟瘾嚟讲，有啲咩帮助咧？ 咁有时我觉得可能有啲嘢心境唔舒服啊，情绪唔好，就会向外揾一啲嚟补充。咁我觉得譬如戒烟，当你心静嘅时候，可以静观下自己啊，就可以更了解自己嘅需要。 大家好，我系陈明喜 Jocelyn， 一齐迈向烟草中局。 情绪病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遥远，只是我们普遍去忌讳谈这件事。 心情本来就一定有高低，其实每个人都需要关注自己的精神健康。 电视节目《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每集透过对话让大家更懂得关心自己和身边人的情绪需要。 《医生与你之心情对话》，逢星期四晚八点， 港台电视31。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嗱，林文峰政府派发电子消费券咧，咁啊，旧年啦，同埋今年咧嘅第一期啦，其实都系透过三个嘅营运商咧去派发嘅。咁啊，当中咧，八达通咧系最多市民选用嘅。咁根据之前嘅数据啦，系啦，又话有七成嘅市民咧系选择咧用八达通咧接收电子消费券。咁但系咧，而家八达通咧佢嗰个储值上限就系3000蚊啦。咁于是亦都有唔少嘅市民咧就话，即系点解我用譬如另外嗰两个嘅营运商，另外嗰几个营运商啊，即系支付宝香港咧、Tip and Go 啦，拍住相或者系 WeChat Pay 嘅市民咧，就可以一次过咧攞到5000蚊嘅消费券。咁但系如果我系用八达通嘅话咧，其实就只系咧可以受住3000蚊嘅上限，我就要拍几次咧先至可以攞得晒。嗱，咁啊，之前咧其实一路即系讨论啦，都大家都会有一个嘅以為就係、是、係咪受住一個法例嘅規限呢？因為根據翻而家咧嘅法例啦，就係、是、支付系統及儲值支付工具條例啦。咁其實咧相關嘅機構咧係要符合咧一定嘅監管嘅要求嘅。咁但係尋日咧喺立法會會議上面啦，就係、是、有議員咧就問到啊，咁究竟八達通嗰、那個嘅儲值上限3000蚊政府係咪可以修訂法例咧去放宽呢一种工具嘅最高储值储值额，便利市民咧用呢一种嘅储值支付工具咧。咁根据咧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啦，佢哋就咨询过咧金管局之后咧，就有一个咁样嘅回答嘅。嗱，首先咧佢就话，即系根据咧系支付系统及储值支付工具条例啦，相关嘅持牌人啦，即系包括八达通啦，就要遵守咧所适用嘅监管 要求嘅。咁除咗咧呢条条例之外咧，另外嘅监管要求咧，仲包括咗一啲同洗黑钱啦相关嘅条例嚟嘅。咁受规管嘅机构咧，需要咧为佢嘅客户咧做尽职嘅审查，包括系核实咗客户嘅身份同埋背景嘅。咁嗱，因为八达通其实而家咧就有好多都唔系用一个实名嘅卡啦，即系唔系用个人八达通，其实系一啲冇个人登记嘅八达通嘅。咁如果系冇个人登记嘅八达通咧，咁佢个最高嗰个嘅支付工具嘅最高储值额咧就系要唔多于3000蚊。咁唔多于3000蚊嘅话咧，咁嗰个客户嘅尽职审查嘅要求咧就唔适用，因为根本就唔能够系去确认到究竟嗰个嘅持有人系边一个嘛，咁所以佢就只能够系最多都系储3000蚊嘅啫。咁但系咧根据翻寻日嘅回复咧，佢就话，就消費券計劃嚟講咧，由於所發放嘅資金啊，都係源自於政府，咁就所以明顯咧係唔存在任何洗錢同埋恐怖分子資金咧籌集嘅風險。咁所以咧，金管局就話俾相關嘅儲值支付工具嘅持牌人聽，就係消費券計劃之下所發放嘅資金咧係唔需要計入上述3000蚊港元嘅一般儲值額，即係話咧。八达通公司冇将八达通卡嘅储值额限额上调到3000蚊或者以上咧，并非系就住法例或者监管要求所限。 系啦，我都要投诉啊！呢件事好烦啊，因为都唔知几时先第二批钱嚟啊！但市民大众唔系个个成日记住噶嘛。 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啦，大家有啲乜嘢嘅即系意见同睇法咧，可以打嚟同我哋倾倾嘅。电话旁边咧，我哋都请嚟咧就系立法会科技创新界嘅议员邱达根啦。邱达根你好， 喂，邱达根你好， 你好啊，燕平，你好，云东。 喂，你问得好啊，觉得你嗱呢条题目你唔问咧，个个以为真系要有呢个3000蚊上限，真系系嘛？ 因为好多人同我讲就话，第一有啲市民话唔方便啦，又要拍几次，咁有啲就话喂。我可能等住嗰5000蚊出嚟，我咁啱想换部电话，譬如4000几蚊嘅，系 咯，掉头唔到肺。 系啦，我就要补多1000零蚊，咁点搞啊？咁所以我就去问一问咯。 嗱，你问得非常好啦。咁嗱，你又系依一个我哋科技创新界嘅议员啦。咁呢个八达通嘅应用啊，喺今次啊，系咪真系有啲唔公道咧？真系。 我谂就唔好话唔公道嘅，但系我理解佢有两条例箍住佢喺呢度。头先你都讲过啦，一个支付条例啦。另外一個就即係 反洗錢嘅條例啦， 係啦。咁支付條例同反洗錢條例，佢同其他啲有唔同嘅，譬如支付寶嗰啲咧，多數都其實你綁咗電話就實名制咗噶啦嘛。咁八達通咧，大部分其實都仲係用緊實體卡嘅。咁實體卡咧，政府之前我哋問嘅時候，佢就話驚喂，如果有人嚇、你去到譬如5000蚊、10000蚊，喂有人買咗一沓。入晒10000蚊，哇！咁咪用嚟洗黑钱系嘛？我俾100张你就100万噶咯，咁啊好容易洗黑钱咯。咁所以嗰个实体卡咧就有呢个问题，佢洗黑钱嗰个明嗰、那个 issue 我明白嘅。咁但系点样可以防止到呢样嘢，又令到市民方便咧？咁所以我问嗰个问题其实主要咧系喺第二部分嘅。我第二部分就话咧 ，OK， 我明啦，你前面嗰度大家要限翻你3000蚊，要系实体卡。第一。如果太多錢咧，唔見咗啲老人家又會好傷心，係嘛？你唔見咗就好多錢噶咯。第二就會洗黑錢，咁所以你實體卡個3000蚊我明白，但係你八達通而家已經有個 app 噶啦嘛，咁佢個 app 其實都要大家登記嘅，其實已經係實名噶啦。咁變咗你係咪個 app 嗰度可以放翻寬啲咧？因為你個 app 既然登記咗實名咗啦，咁你咪將嗰度變翻5000蚊，係嘛？咁咪得咯。咁大家如果有登記嘅。你就可以攞足啦，咁亦都鼓励大家用多啲 app 啦，就悭翻张实体卡啦，又环保啲。咁所以我个 point 就系问呢样嘢。咁其实政府亦都 clarify 咗，第一，今次个钱原来3000蚊唔系上限嘅，因为个钱系政府俾嘅。咁第二就系、如果你有实名登记嘅，系可以超越3000蚊嘅。咁呢两样嘢都清楚咗啦。咁其实后面就即系希望八达通 会唔会佢嘅 app 嗰度可以做翻高啲嘅上限咯？ 我想问咧，邱达根啊，因为我哋睇翻咧过往八达通咧，对于领取电子消费券嘅答法，即系可唔可以提高嗰个储值上限嘅时候啦，佢哋都话咧就系八达通卡咧多数系唔记名嘅住户，由于需要咧平衡法例嘅要求、市民嘅方便度同埋实际运作情况，咁所以咧就冇去上调到咧个限额嘅。我想问即系唔知道你有冇同八达通公司嘅方面咧联系过？其实佢哋过往对于法例嘅理解上面。会不会是即是似乎是他们认为是有一些枷锁在这里呢？ 其实我未的，我都约紧他们，他们有些同事就约紧我谈的，所以我未了解到真正的根源在哪里。 嗯嗯， 我第一就是说会不会是现在才清晰那个法例呢，令到他们清楚他们可以这样做呢？咁第二之前我有聽講啦，聽講啫，就話有啲可能亦都係技術問題，就話因為之前八達通曾經提升過個上限嘅時候咧，佢要去嗰啲閱讀機嗰度做一次 upgrade 嘅，咁變咗香港咁多部 reader， 你要去一次係咪要搞好耐咧？咁我唔知呢個係咪嗰個實際情況，因為我有待同八達通傾咗，我先可以證實。只不過我係聽翻嚟之前有兩個咁嘅原因，即一個就係喂法例上。第二個就是他實體操作上他要些時間去 upgrade。 這個呢你真的幫我們市民大眾去問多一些他那個應用問題。其實呢我記得呢在2010年當時其實上海世博呢就香港有個香港館的嘛。當時期嗰、那個馬時亨做局長嗰時咧，問過我哋好多即係設計界啊、創新科技界啊，有咩嘢拎去上海展覽啊咁樣。嗱，當中咧嗰個香港館咧以八達通做主題嘅。當時期咧，我哋仲覺得咧，我哋係超越過內地咧，嗰陣時都未曾咁流行嗰啲咩 WeChat Pay 啊諸如此類嘅。咁咧，當時期我哋個香港館咧，以依樣嘢咧覺得自豪嘅。嗱，自此之後咧，個八達通嘅應用咧，似乎都未見及推廣喎。今次消費券咧，其實都幫助到佢咧依一個平台咧嘅應用。你覺得有咩方法可以再做好一啲咧，方便市民大眾咧？因為一張八達通咧，對於好多市民咧都係好方便嘅，嘟一聲啊，甚至你話好過用嗰啲其他嘅平台都未定嘅喎。你點睇呢個八達通係香港嘅特有，而可以再喺創新科技再做多啲嘢咧？佢哋 係咁，你如果講翻歷史，當然啦，你有時啲嘢使用率太高咧，我哋叫 complacent 咧，就變咗。会俾人追上头嘅，因为信用卡都系咁啦。你见外国而家系咪？因为信用卡好多电子支付，佢哋都做得好慢。 嗯， 咁呢啲历史唔好讲啦。咁但系我觉得，佢行呢步落去个 A P P 嗰度去用咧，系应该嘅。 行多咗啦，系啦， 系啦。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咧？喺个 App 嗰度，咁我觉得呢个佢亦都要睇翻，其实内地好多电子支付可以做嘅嘢已经。超越咗好多而家八達通做嘅嘢，呢日你見我哋就算佢轉咗落個 A P P 度啦，呢個第一步啦，咁唔使張實體卡先啦，咁可能喺香港嚟講都要少少時間去推動嘅，但係 未曾廣泛啦，而家都係啦。 你有決心，邊個冇手機啫？你今轉疫情過後啦，就算你公公婆婆啊年紀唔好大，我媽年紀都唔細啦，都熟咗好多部手機點用啦。咁所以其實真係可以用好啲佢，就可以避免張實體卡先啦。因為你用曬部手機嚟做支付咧，你慢慢就可以做多啲嘢啦嘛。即係我係咪唔使淨係部七仔咧？唔使淨係嘟嗰部 reader 咧？我係咪通過之前試過一啲 NFC 啊唔同嘅方法嚟到做付費咧？咁變咗你慢慢就可以追返其他一啲我哋叫做用之前內地唔同嘅付費功能嘅嗰啲手機支付嘅功能，咁變咗你起碼要人哋用咗手機嘅平台先啦，如果唔係你得到實體卡呢就好多限制喺嗰度囉。 嗱，收音機旁嘅聽眾朋友，如果有啲咩意見同睇法呢，可以打嚟1872311 1872311。不過邱大根都想問啦，即係你頭先就建議即係可以多啲用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啦。咁但係如果八達通佢多啲去推廣嗰個手機應用程式嘅時候呢，會唔會某程度上就將佢係一個即係冇實名登記嘅卡呢變咗係一個有實名登記嘅卡啦？ 其实呢个系好处多过坏处嘅，我谂呢个亦都要佢去同大家讲清楚咯。即系第一嗱，你有实名登记，咁你喂大佬，你部手机你随身都带住，你都已经实名登记晒好多嘢噶啦。咁第二，你张卡你实体卡你唔见咗，你真系追唔翻。 嗯， 如果你绑落部手机度， 冇错， 我谂你手机唔见咗，你第一时间已经知啦。 咁你手機綁定咗張八達通個卡個卡號，其實你即刻可以報失埋，咁你變咗八達通入面嘅錢你都保障埋，所以唔係淨係用嘅方便，而係你對你個錢喺八達通張卡入面嘅錢都有個保障嚟嘅，用咗佢、我覺得佢更加應該趁機去宣傳下呢件事，嚟到令多啲人去下載咯，用個 app 咯。 啱啊啱啊，佢八達通都回應咗我哋咧，就話而家已經結連咗150,000個零售同交通支付點嘅啦。咁既然有已經今次咧打通咗咁多嘅聯繫咧，真係唔好嘥咗咧依一個提升佢嘅功能咧嚟方便我哋市民。 不過會唔會優達根如果係咁嘅話咧，會唔會都變咗即係成個八達通咧就會係有一個即係徹底性嘅轉型啦？嗱，因為八達通點解會出現咧？我諗如果大家記得歷史咧，主要就係俾大家去乘搭交通工具噶啦嚇，咁、所以係乘搭交通工具嘅時候咧，嗰、那個儲值上限亦都唔係愛嚟用嚟消費咧，咁所以就未必可能需要係定到咁高啦。咁但係而家即係已經過咗咁多年啦，佢似乎就已經係打入咗去個消費市場。咁如果譬如你頭先再進一步講話，佢要成為咗一個即係手機應用程式更加廣泛去推行嘅時候，咁某程度上就同佢而家嗰個嘅定位咧，要完全係改變嘅咯，係咪咧？ 我又唔同意嘅定位唔改變，佢都係一個支付功能嘅工具咯。因為你喺科技嚟講，佢呢個已經算係我哋叫 natural migration 啦，即係自然根據科技嘅轉變。嗱，十年前、20年前冇咁多人用手機嘅，咁佢呢個係一個佢個功能冇變。都是一个支付为主，如果你不跟着潮流去做，不跟着科技进步去改变，你只会被淘汰，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无可避免。 好啊，唔该晒你邱达根，倾到呢一度啊，麻烦晒系啊，邱达根咧系立法会科技创新界嘅议员嚟嘅。先有香港电台抗疫快讯，以下系一则强制检测公告。今日观塘蓝田村南辉楼进行围封强检，检测已经开始，请居民按工作人员指示有秩序落楼检测。林云峰就住咧，即系八达通啦，系咪可以提？提高呢個支付上限啦，咁同埋對於尋日啊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咧喺立法會嘅回答咧嘅一啲嘅跟進啦，我哋亦都曾經咧同八達通公司查詢過嘅。咁八達通公司嘅回應就係話咧，就提升儲值限額而言啦，佢哋正係審視咧相關嘅法規要求，同時從市民嘅期望、實際操作以及安全性等作多方嘅考量嘅。同埋咧亦都話八達通咧已經連結咗150,000個零售同埋交通支付点啦，为确保咧提升储值限额嘅过程顺畅而唔影响市民嘅日常出行咧，佢哋需要咧投放时间咧做系统嘅更新同埋测试。嗱，咁啊，根据咧佢哋之前嘅资料啦，就话佢哋上一次咧提高佢哋嘅储值上限咧，都要用咗成年时间咧，先至可以做到嗰个更新嘅。 我咧就有啲觉得可惜嘅，即系香港咧本来是一个好先进嘅城市啊，但系我哋好多机制咧嚟绑住自己，咁呢个八达通咧曾经系我哋好骄傲嘅工具咧，我觉得咧呢个咧要继续咧去做功夫啊。 好，跟住有李先生，李生你好， 系你好啊。其实个情况好有趣咯，唔系佢讲嘅全部咯。而家佢系用3000蚊系做嗰个面值，咁但系咧佢话咧就摆咗4000蚊喺度，你剩翻嘅咧就使咗之后可以再碌。再加落去， 電子消費券嗰度係啦， 係啦，咁但係個實際情況咧，佢就每一次加嘅時候咧，係個零頭嚟嘅，即係7.5元，點都好唔係整數咯。咁如果你用100蚊嚟單位，用1000蚊嚟單位加嘅時候咧，咁大家係咪會易計數啲咧？咁如果既然3000蚊免值，佢都可以俾4000蚊落去，咁但係佢扣起嗰1000蚊到而家都未俾。咁點解唔可以俾曬5000蚊面值喺後面，咁然之後3000蚊用完就再加，用完就再加，咁即係好似變咗有5000蚊喺度自動增值，你使曬為止啦。咁整件事咪會簡單啲囉。 即係你意思就唔需要分多次發卡啦，就係、是、自動你用咗幾多跟住就擺錢入去。 係啦，咁佢雖然面值係維持緊3000蚊，咁但係其實你可動用嘅後備用又好又好，卒之係到你使曬嗰5000蚊為止咯。因為以上次嘅經驗咧，就有一個好唔愉快嘅經驗啦。當我使到張卡付錢嘅時候咧，諗住再到去到期嘅時候，15號可以增值啦。咁點知到15號咧，佢就話啊未啊，你仲未使曬啊，原來有啲使費係唔啱嘅， 即係又要再拍卡過咯嚇。多謝你嘅意見同睇法啊。